冯德莱恩又说，欧盟希望透过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让俄罗斯为攻打乌克兰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他估计乌克兰在战事中的损失达到6000亿欧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时候警告，如果欧盟没收俄罗斯央行、企业或个人在欧洲的资产，俄罗斯将会采取适当的反制，到时由此造成的后果，包括欧洲企业利益受损，都应该由欧盟负责。天气方面，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市区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几阵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589点，升7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0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38.13，瑞士法郎0.946，加元1.343，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94美元，卖出176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沉默之线，沉默着真，晨光。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有白拳道小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2022年嘅12月1号，咁啊，农历11月初8嘅，咁啊，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今天早上嗰个气温咧，相信大家都会感觉得到有一个几明显嘅变化啦。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觉得哎呀，真系凉意，亦都咧就系多咗好多。咁希望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忘记咧，就加多件衫啊，又或者咧就系攞多件披肩啊、颈巾啊。护一护住条颈，咁啊早两日咧中医啊都同我哋讲咧就话啊护住条颈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选择一啲咧就系保暖嘅饮品啊，例如系譬如普洱茶啊，甚至乎咧就系食翻啲热嘅嘢。咁啊今日希望大家咧一样可以开心心，以及咧就精神啊迎接今天嘅挑战啦。 晨光每日一格。 你的心里面会不会对于成长两个字有很大的问号呢？什么是成长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自己一个的不同的想法，是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想法，就算是成长都可能你的界定和他的界定是不一样。今天的你感不感觉到自己已经成长了非常之多呢？好啦，外表成长咗，但你嘅内心成长到啲乜嘢嘅位置呢？如果问你，你而家呢一刻可能都已经要翻工啦，或者系翻学中学、大学，咁但系你嘅心智会唔会其实已经同小朋友一样呢？如果俾你选择一样嘢，自己嘅性格有啲乜嘢，其实咁多年以嚟由细个到而家都系改唔到，觉得自己好想搣甩嘅坏习惯系啲乜嘢呢？觉得自己呢方面冇成长嘅又会系啲乜嘢呢？人生就好似一棵树嘅种子一样啊，原来我哋有阵时唔需要指导啊，亦都可以咧就成为一粒咧就茁壮成长嘅大树。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亦都可以成长到自己最好嘅样子嘅。问题就是当你在成长过程里面，你愿意给什么养分自己，愿意怎样灌溉自己呢？今天的你已经长大了，会不会发觉原来自己树上面还有一些不太满意的枯枝，希望可以透过新陈代谢，透过时间，透过进步，令到自己有更加多的成长和得着呢？ 谁还是一对？ 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陈年清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荒废或壮举，决定我剩败得失心空虚，然后无能记清，将化作飞絮。 六点十六分的时间 ，Sammy 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室外气温继续都是16度，相对湿度 76%。消防署其实一连三个星期的冬季防火活动，来的时候在昨日的昨天就举行了启动礼。今天来的将会举办很多个不同的活动，包括就是防火安全日，还有就是消防局开放日、防火巴士巡游，以及就是派手提家居灭火设备。我哋更加话到踏入咗冬季咧，火警风险高啊！特别咧就系市民唔应该咧就利用电暖毡、暖炉等等容易咧就酿成火灾嘅设备，唔应该系不当使用咁样啊！呼吁市民咧就要小心防火、啊。好啦，咁佢哋咧嗰个派发呢一个防火物资包入边啊，咁佢哋亦都话到啦。初步呢已经准备了就是3000套防火三宝。好啦，如果现在问你，喂，防火三宝是啲乜嘢，你又懂唔懂答呢？防火三宝呢就是灭火筒、灭火毡同埋独立火警侦察器的。咁将会呢就是针对冇消防员嘅地方啦，又或者灭火筒，或者是一啲叫做冇灭火筒嘅地方，咁特登针对佢哋呢就去到派发嘅。当有需要的时间，咁亦都会有休班消防员就以义工的形式咧，就为居民安装独立火警侦察器嘅。咁消防处咧就喺寻日嘅时间啊，就喺荃湾就派发呢个防火三宝。啊，呢个都几好啊吓，咁令到咧就系大家提高翻嗰个嘅防火意识啊。另外头先提过有一个咧就叫做消防巴士巡游，咁啊将会咧就走遍全港18区进行宣传噶。巴士咧就经过特别嘅改装嘅，咁啊有互动游戏啦，可以教下大家喂点样可以用呢个灭火筒啊、灭火喉啊，亦都有 VR 设计咧就教导市民咧就系火场逃生嘅一啲知识。咁另外啦，就系消防局开放日啦。咁粉岭消防局咧就暨救护站将会喺12月18号开放俾公众参观噶。咁市民不需要预先作出登记嘅，不需要啊。咁到时你自己即系 mark 低咗嘅时候，就自己可以按时出席。不过咧都要睇翻啲火警嘅数字咧，就引以为鉴啊。等我哋就知道火警嗰个严重性。咁啊喺2019年3月至到2020年2月啊，全港楼宇火警数字咧就31801宗噶。今日喺2020年3月至到21年2月咧就下调咗啊，去到28000宗，即系少咗啦。咁但系咧喺2021年3月至到2022年2月咧就稍微回升翻29000宗左右。所以最紧要咧就系小心火种啊！ 光阴跑跳掠过。 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忙于翻滚。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盲点内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 Robin 呢首歌曲自问自答，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喺非洲啊，当佢哋要捉马骝嘅时候系点样呢？佢哋会攞几个椰子，喺每个椰子上面就钻几个嘅细嘅窿，呢啲窿咧啱啱好咧就系同马骝嘅前臂一样咁粗噶。等马骝可以咧就系、是、可以鼠到入去个窿窿入边，咁但系点用嘅呢？好啦，原来咧呢个系一个小小嘅装置嚟嘅，佢哋会将啲食物咧就放喺呢一个窿窿嘅机关入面。当马骝啦，佢哋想喺椰子透过椰子去得到食物嘅时候咧，只手啊两只手咧就会放咗入去呢个椰子嘅窿入边，然后咧喺呢个时候猎人啊就会出嚟咧就启动机关，即刻将佢哋扣住咗。不过所谓机关都是很简单的，因为马骝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捉住了它的食物，紧握拳头将食物放在手心当中，感觉就好像形成了一个手扣一样。不过只要马骝 放开了双手，人家的手呢就可以很灵活地离开了这个这么简陋的手扣。不过大部分的猎人他们都会发现一样东西，原来他们就算垂死挣扎都好，他们亦都好像舍不得手上边的一些食物那样，做一些拼命无谓的挣扎，但是都同时兼顾着自己贪婪的心。在我们的眼睛上来，马骝就是为了少少的食物断送了自己的生命，非常的蠢。 但系其实可能系喺我哋嘅心入边觉得呢啲食物都冇啲乜嘢啫。如果将食物换成权力同埋财富，咁人类做出嚟嘅行为又系唔系同马骝都系一样呢？为咗一啲权力同埋财富，甘愿做金钱同埋权势嘅奴隶，有似马骝咁样，为咗少少嘅食物，甘愿被猎人捉。贪婪虚荣就好似捉马骝嘅猎人一样，抛出各种嘅欲望同埋枷锁，去到扰乱你自己原本好好嘅一生。所以俾你选择嘅时候，你又会点样选择？双手捉住啲乜嘢呢？分啊，揾嚟 J 风冯允谦嘅 Take a Break， 十六度嘅气温，我哋先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八卷路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湾仔洛克道275至277号金乐大厦发生火警，一死一伤。火警喺凌晨三点几发生，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大厦有单位冒烟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一个多小时之后将火救熄。喺单位内发现一个年约30岁男子死亡。另一个50至60岁的男子昏迷，由救护车送院。火警期间有超过20人在消防协助下或自行疏散。 牛头角上村常荣楼发生谋杀案，一个50岁女子被发现在单位里面死亡，她的25岁儿子被捕。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乌海宁说，一个医院护士寻日下午4:30报案，指一名女子失踪多日，上门探访时候发现没人应门，但单位里面有杂声，于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怀疑有人被困，由消防破门入屋，发现一个25岁男子，单位里面亦传出异味。警员在一间睡房的床褥下暗格发现50岁女死者，拘捕那个男人。警方初步发现死者面部、背部和手部有多处怀疑瘀伤或者擦伤痕迹，尸体已经腐烂，估计已经死去几日。现场并没有打斗痕迹，被捕男子有精神病的记录，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区重案组调查。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举行闭门投票，一致选出纽约州众议员杰弗里担任佩洛西的继任人，意味着他将会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非裔党团领袖。佩洛西发表声明恭贺杰弗里，他表示这些新一代领袖反映出美国的活力和多样性。52岁的杰弗里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民主党高层职位。82岁的佩洛西上个月宣布，在共和党出年1月接掌众议院之后，他将会卸下民主党众议院领袖职位，而他所担任的众议院议长职位亦将会换人。世界杯上演最后一轮分组赛 ，C 组阿根廷虽然有美斯12码宴客，但仍然以2-0击败波兰，以6分取得小组首名出线资格。另一场，墨西哥2-1击败沙特阿拉伯，赛后同波兰同得4分，但波兰教凭住较佳的得失球，以次名晋级16强。D 组方面，特尼斯爆冷1-0击败收起大部分主力的法国，澳洲以同样比数击败丹麦。落败的法国在小组凭6分和较佳的得失球力压同分的澳洲，以小组首名晋级16强淘汰赛，澳洲就次名出线。阿根廷16强将会对澳洲，波兰就会迎战法国。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系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12月4日国家宪法日。 大家好，我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年适逢国家宪法公布实施40周年，为了增强社会对宪法的认识，弘扬宪法精神，保安局是将会带领辖下的纪律部队、辅助部队以及青少年制服团体在香港海关学院举行宪法40周年升旗仪式。 12月4日早上7:40，港台电视32、港台网站和保安局及各大纪律部队 Facebook 现场直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6嘅时间啦，咁出面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5%嘅早上嚟嘅，咁今日朝头早咧，咁天气咧都已经系凉咗好多噶啦，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多咗赖床嘅机会咧？问一问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做咩啊？做咩咁开心嘅？ 我冇赖床。 哦，系啊，呢个天其实都几好瞓啊，即系突如其来嘅冻咗，令到个人嘅睡意啊增加咗好多。 不过琴日我简直系瞓咗好多啊，真 的。哦，系咁咪好咯。 系啊， 补眠 即系补眠啊。不过咧，即系成日都话咧，专家话诶补眠冇用啊嘛。 吓系啊， 即系你主要系平均地每日都瞓咁多， 嗯， 就唔好话谂住日日唔瞓，跟住突然之间礼拜六日瞓翻够嗰啲咁样咧，就唔好啦。 系啦，咁嗰啲就冇乜特别用嘅，嗰啲就吓。咁啊，寻日夜晚嘅时候咧，咁啊都有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啦。 对你有冇影响啊？今次对即系诶，琴晚嘅战果。 琴晚嗰啲咧，现场睇我就冇睇啦。咁啊，嗰个战果咧，就我都有睇翻，同埋留意翻啲报道。咁我咧就将一篇嘅以之前嘅报道咧，就同今日最新嘅报道咧，就尝试拼凑埋一齐去啲研究。呢篇嗱，今日朝头早听新闻嘅时候都话到啦，嗱，阿根廷咧就开头嘅时候咧，咪记唔知大家都应该记得噶啦，系输咗俾呢个沙特阿拉伯，咪爆冷嘅。 系啦， 系啦，咁啊最终咧都能够咧，因为寻日夜晚都赢咗波兰啦，最终咧就6分，咁啊都系系啦，首名资格出线嘅，即系计埋得失球啦咁样。好啦，佢16强咧系对边一队咧？佢16强就系对澳洲嘅。 嗱。就是啦， 系啦， 啲人又攞翻啲战术啊或者阴谋论出嚟讲啊， 嗯，咁同埋睇到个关键位， 嗯， 之前咧就有个报道就话，游戏机开发商咧咪模拟咗一次嘅世界杯嘅， 系啊系啊， 咁嗰个嘅预言啦，即系电子游戏机嗰阵时预言，又话已经系连续中咗2届啦咁样，咁佢预言咧就系话阿根廷咧都系首名出线嘅，咁呢个中咗。 哦， 佢真系中咗首名出线，虽然阿根廷第一场输咗，但系佢始终都系首名出线。 系， 咁然后16强咧，佢就话佢系对丹麦嘅。 嗯， 咁啊丹麦 有啲偏差啦， 系啦，开始有偏差啦。咁啊丹麦就即系拜拜咗啦咁。 嗯嗯。 咁啊换嚟嘅咧就系佢系对澳洲咁样。好啦， 嗯， 8强咧，呢、這个之前嗰个报道就话到阿根廷啊8强咧就预测将会咧就系对呢个荷兰嘅。 嗯， 系啦，咁然后准决赛咧就硬撼呢个上届嘅冠军法国咁样讲， 嗯， 系啦，咁佢路线图咧，咪啱讲咗就系咁啦。咁但系你发觉其实本身丹麦都已经消失咗啦， 嗯， 咁啊佢对澳洲，咁会唔会纯粹即系一个位唔啱啊？然后有其他嘢又 啱翻咧咁 我觉得都系唔会嘅， 哦、 我觉得都唔会，因为都要。这个影响太大，一队唔同咗都已经全部唔同晒。 嗯， 同埋今届咧都即系系多咗爆冷嘅情况出现嘅。咁呢、这个， 咁你而家心目中仲有冇边一队有机会可以晋级啊？ 咁我当初既然都话咗自己觉得个心入边啊捧日本队啦，亚洲球队啦。 嗯嗯、 另外就系、是阿根廷队咧，我都系跟呢一个游戏商咧去到贴佢啊，应该系佢嘅。試中咗2次，人就係咁噶。我呢啲性格驚輸，喂佢中咗2次，咁今次第3次斷估佢都會中啩。咁我就估啊，會唔會都係阿根廷咧咁？咁啊，暫時睇上嚟 机会都有啲渺茫啊。 唔好咁悲观住，都仲有一丝希望啊嘛。 系啫， 都未踢完。好啦，咁啊，可唔可以跳几级？ 吓， 你跨下海口，估下今届系边队冠军咧？ 哦，今届啊， 嗯， 今届咧，我自己其实有几队我都觉得好，真系好有冠军相。 嗯， 例如系巴西啦，我觉得今届巴西其实好有冠军相。嗱，如果纯粹以佢哋嗰个表现啊，我会觉得巴西。葡萄牙同埋法国、嗯、虽然啱啱法国咧，我哋听新闻咧，其实都听到佢啱啱输波啊，即系世界杯嗰度嘅输波。咁、嗯、但系佢输波嘅主要原因系咩咧？就系、是、因为佢流力啊，佢失去咗大部分嗰个嘅主力，咁佢唔出啲主力都唔出咯。咁你输波其实亦都好合情合理啊，系、 嗯、 啦。咁佢其实亦都有啲冠军上嘅，即系佢输咗俾呢个特尼斯。咁但系仍然能够首名晋级啦，咁佢都系计晒数噶啦。我输波我都好容易首名晋级，咁佢梗系出晒副选啊、流力啊。 系又去到呢一度啦，即系呢啲又系咪战术嘅问题？ 系啊， 即系你冇理由会即系同特尼斯会咁样啊？ 唔系咯，你副选你都输，唉、哎，真系阴功。 系啦，但系呢个又系咪嗰个教练嘅战术问题啦、啊？大家呢场咧？同埋俾其他人上场啊嘛， 系啊， 攞咗个经验先咁。 系啊，即系如果第日真系攞咗个冠军嘅。嗰啲原本都冇諗住機會上場，可能就係呢場踢過個獎牌個杯，佢都覺得，哎，仲我真係有份喎、 啊。係啊，不過你去得做得國家隊，咁、 啊、 你就算係冇上過場，攞咗隻杯，你都可以影嗰張相嘅。 咁梗係啦，呢、這個一定。不過自己心入面知道，其實我草皮都冇踩過咁樣。 嗯， 即係每一屆都係噶嘛。 開場前有機會行一行嘅。 是的啊， 是的， 是的，即是叫踩踩场那些位置就有。 踩踩 场那样咯。是啊，以前其实有很多就算现在的大牌球星呢，以前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可能十几岁青年军、啊、真的被召入去踢世界杯，可能他全这么多场他都没份出场的、 嗯。 但是那届其实都是坑了他有份拿这个世界杯冠军，都不出奇的，都有这些 case 的嘛。 系 啦，系啊，咁今年我自己就会觉得，法国其实都系几有冠军相，法国啊、巴西，呢两队我觉得都系啊，葡萄牙啦，葡萄牙其实都踢得几好，咁啊呢三队 你拣翻啲传统劲旅喎，都系 系啊，因为嗰啲叫做咩即系衰啲都系咁讲啦，亚洲神话好似只系第一轮。之后都遮晒，咁你沙特都系继续输吓，除咗第一轮赢阿根廷之后，全部都系输嘅。咁你见到日本啦、啊，都系，唉，最应该赢嗰场咧，佢就赢唔到。咁你下一场对西班牙都系空多吉少噶啦。 唔好担心啊，反而呢场我唔系好担心。 吓，你觉得佢会守和啊？ 系啊， 哦，佢都系会铁桶噶啦。 嗯， 我自己觉得咁最容易谂嘅就系稳手突击咯。 诶，都系嗰句啦。即系下一场你就知啦，嗱，睇下先，计呢一个八爪鱼阿保罗之后，睇下我哋有冇名 DJ 小白同我哋估下世界杯，跟住边一队系冠军先。 不过我唔啱、啊，我一讲几队、啊 嗯， 我又 讲巴西你噶嘛， 系、啊，可能我又转咧， 会转一转啊，即系我始终都会问到你究竟边队冠军噶嘛， 系、啊，跟住、啊、我听日咧就讲唔同嘅几队。 嗯，咁一定中啦， 咁啊一定中啦。听日咧我就主力攻嗰啲亚洲球队，唔、系啊，点解啊？日本我睇好佢啊，南韩仲有一丝希望啊，呢啲球队我都睇好啊。 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咁计八爪鱼保罗、明 DJ 小白之后，再加多个中哥先， 系、哦。 我唔估冠军住，我估日本队嗰一场 吓、 我觉得唔系首和。 你觉得佢赢添啊？ 我觉得佢有机会赢。 哎呀！你同佢哋个教头阿森保一咧都系一样， 一样。 因为森保一话咧，大奇迹就会再降临啊。 嗯， 即系都系好乐观啦。咁当然佢亦都需要乐观啦。 嗯， 但系我又觉得佢过分乐观咯。 10月1号，我唔觉得日本队赢， 系嘛？ 你唔好理嘅。 咁啊，我都希望亚洲球队，唔系净系日本队啊，我都好希望南韩赢啦。上次踢得咁好咧，都输。即系埋门嘅时候，最尾嗰十分钟咁样攻法又唔入，我觉得其实系运气咧，都系喺第二轮嘅时候完全帮唔到手，可能第一轮消晒运气，唔紧要。第三轮咧会翻嚟嘅，即系嗱，而家我系堪舆白啊，

今日朝头早嘅 KOL 系列咧，咁啊白元豪就有自修啦。点解咁讲咧？咁啊上次同阿海咧又倾过啲球衣嘅嘢啦。咁啊球衣嘅问题咧，咁啊原来今届嘅球衣都有相当之多出色嘅球衣。咁啊上次阿海就同我哋讲咗两款啦。咁啊佢咧就觉得啊今届嘅球衣咧仲有好多嘅亮点嘅。咁啊唔紧要，我咧咁啊亦都咧就系自己揾咗翻一啲嘅关于咧就系卡塔尔世界杯嘅球衣。咁啊今届嘅球衣咧其实仍然有好多嘅亮点嘅。嗱少嘅叫做一啲嘅时装达人啦，佢哋亦都好努力咧，去到品评啊，同埋揾到揾下今届嘅球衣方面咧，如果纯粹系以球衣嘅大战啊，冠军又会系边一队咧？嗱，先睇下譬如A 组啊。A 组咧有厄瓜多尔啊、卡塔尔啊，甚至乎咧就系荷兰啊等等嘅球队啦。咁啊，发觉咧其实佢哋嘅球衣咧都系唔错嘅。例如厄瓜多尔咧，可能咧就系、是嗰、那個球衣啊，咁今次咧就會以一個黃色咧去到為主嘅。啊，原來每一隊嘅球衣咧，佢哋除咗係顏色不一樣之外啦，佢哋暗藏嘅一啲嘅細節咧，都係好值得關注噶。例如隱藏喺線入邊一啲譬如鋸齒嘅圖案啊，絕對咧係細節位咧係值得大家去到關注嘅。咁啊，而客場方面啦，咁啊佢哋喺客場嘅球衣都採用咗大膽嘅一個設計啊，咁啊令到選擇咗更加微妙嘅海軍藍底色咧，咁啊。可以话咧就系防止呢件球衣又过于抢眼之余咧，亦都带出咗一啲嘅优雅嘅感觉喺入边。好啦，另外咧就要讲翻啦，咁啊球衣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设计或者用料嘅。咁啊今次咧有啲品牌咧，当佢哋推出主客两款球衣嘅时间啦，原来采用咗一啲新嘅技术，叫做 ADV 科技网眼面料嘅技术。咁呢个咩嚟嘅咧？就比我哋而家咧成日着嗰啲叫做咩速干衫咧，系更加有效地去排汗嘅。咁啊，虽然今年嘅卡塔尔世界杯啦，咁啊嗰个嘅叫做温度咧，其实亦都系尚算可以接受嘅。不过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睇到世界杯嘅时候，都会留意到球员咧肯定系上气唔接下气啊，大汗搭细汗。如果排衣即系嗰个排汗啊，排得差嘅时候咧，咁啊好影响表现嘅。咁所以有品牌咧，佢哋就推出咗一种新嘅排汗嘅方法，咁希望咧就可以做得更加细致。好啦，咁另外就作为今届世界杯嘅东道主啦，咁卡塔尔主客场嘅球衣咧，其实亦都系几有亮点嘅。嗱，主场咧，咁佢哋就系着起红色嘅，咁啊袖口嗰度咧就有啲锯齿嘅设计，咁啊亦都咧就系参考咗咧，原来参考佢哋自己嘅国旗嘅，所以设计起上嚟都有啲心思啊。咁另外客场方面咧，那个球衣亦都系米白色啦，仲有啲金色嘅印花嘅嗰啲好似烫料啊，放咗喺上面嘅，咁呢个亦都系几靓嘅。咁另外咧就值得留意嘅就系，譬如系英格兰嘅球衣啦，咁最大特色咧就系佢嗰个墨水一样嘅蓝色渐变啊。咁不过呢个设计睇上嚟咧就唔系好受到球迷嘅喜爱吓，因为可能大家都中意传统翻嘅英格兰嘅球。那個球衣的顏色啊，紅色啊，加埋白色嗰啲。好啦，咁另外咧就要望翻荷蘭啦。荷蘭嘅金黃色嘅主場球衣咧，咁可以話都相當之搶眼啊。咁今屆嘅時候，咁相信大家睇嘅時候，哇，係喎，真係變咗金色喎。咁擁有一個咧就係佢哋用咗啲特別嘅叫做絲絨嘅質感啊。呢、這個絲絨質感咧，其實都唔係話經常放喺嗰個球衣入邊，所以話嗰個用料咧都相當之厲害啊嚇！咁啊令到嗰啲球員咧著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有一種更加舒服嘅感覺。好啦，呢、這個都係值得讚嘅。咁另外咧，你見到佢哋嗰個客場嘅藍色球衣上面啦，嗰、那個袖口啊，同埋佢哋嗰個腋下嘅位置咧，其實亦都有小亮點嘅，係啲咩咧？嗱，佢喺黑色嘅入邊咧加入咗更加好啊，可以比球衣睇上嚟更加貼心嘅一個特別嘅剪裁，就放咗喺呢兩個嘅位置，咁啊令到球員跑動嘅時候啦，可以有更加舒服嘅質感啦。好，咁啊另外就睇埋呢一個加拿大嘅球衣啦。咁加拿大咧，咁雖然今屆就無緣出線啦，咁就出埋局啦。咁但係加拿大咧，佢哋嗰個球衣啊，咁以紅色啦，同埋客場咧就白色咧就為主嘅。咁但係咧，佢哋咧今次咧就用咗一個比較上簡單嘅方式。反而有人咧就話到啦，喂，你哋簡單得嚟咧，都望落去咧就幾乾淨。咁所以咧感覺上咧都係幾舒服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顏色配搭方面咧，雖然德國隊啊，咁大家就知道大概係白色啊、黑色啊，甚至乎有件紅紅地嘅，即係棗紅色嘅。咁今次咧就用黑色同埋配佢哋呢兩種嘅顏色，咁配搭起上嚟嘅時間咧，就有一種俾人哋覺得咧都幾靚、幾清新嘅感覺嘅。咁所以咧都唔錯啊嚇。 咁另外，如果你話喂傳統啲嘅球隊，譬如阿根廷隊嘅，咁佢主場當然咧就係繼續咧就係藍白間條啦。呢、這個設計咧就沿用多年噶啦，咁所以咧就都唔會點樣有啲特別大嘅轉動嘅。咁但係作客嗰件咧紫色嘅球衣啊嚇，咁啊喺個衣服嘅底部咧就慢慢向上咧，其實你會見到有一個好似火焰嘅圖案嘅，即係好似慢慢燒啊燒上去啊咁樣，咁亦都有一種咧就燃起鬥志嘅感覺，咁所以咧佢哋都會覺得咧係唔錯嘅設計。咁另外有一啲品牌啦，佢哋推出嘅時候甚至乎贊助國家隊嘅球衣啦，咁佢哋都係用咗一啲特別輕嘅物料，咁希望用呢啲特別輕嘅物料咧，可以令到球員著起上嚟嘅時間咧就更加舒服啊，咁可以喺嗰個嘅叫做比賽嘅時候啦，發揮得更加好。咁話球衣係咪佔咗大部分令到球員發揮咧？咁梗係唔係啦，即係淨游水一樣啫嘛。鯊魚戰衣咧都係輔助性質嘅，咁又唔係話真係幫到佢嘅。咁但係睇翻沙特阿拉伯啦，其實佢哋主場啦嗰、那個球衣啦。佢哋都喺圖案方面咧，就玩咗好多唔同嘅文化喺度嘅，咁啊都幾得意，有好多唔同嘅圖案，咁究竟係啲咩咧？咁樣原來咧就係一啲嘅隨意嘅筆觸嚟嘅，咁啊但係亦都配合得相當之好啊嚇，咁所以亦都可以話配搭出佢哋嗰種淡淡嘅有一種好似羽毛嘅圖案嘅感覺咧，其實都相當之靚嘅，咁所以咧就話。大家喺呢個時候啦，都一樣可以除咗睇佢球技之外，欣賞埋佢哋 fashion 上面嘅設計都係好事嚟噶。 你暗裏若熱風，我化做一線光，讓你心安如向往，會見你神情開朗，温暖。像置身烏托邦，來將憂慮的跟我講，無用孤單沮喪，難受的準我為你擋。人生考驗各自認，迷失過，再一起去向變清楚。Wherever you are， 傷感拋開。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你走中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发激素，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待独个苦撑不破，谁失心谁离座。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早上嘅六点五十九分啊，出边室外气温系十六度，相对湿度77%啊。咁啊，一首嘅作品嚟自 Pixel 嘅 Wherever You Are。转头咧会分道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咁啊叶宇波喺度噶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呢个时间先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二台再见。 赛 C 组阿根廷。

好啦，7:09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啊 ，Irene 入咗入嚟啊，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好，咁啊，先讲一宗火警嘅封路俾大家知啊，喺港岛湾仔嘅洛克道啊，洛克道因为火警嘅关系，咁而家去北角方向。近住道路至到照市超域道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洛克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道路至到照市超域道嗰段咧，因为受火警影响，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近住电话机楼噶，小柏。 咁交通方面咧，暂时嚟讲都尚算可以啦，系嘛？ 可以嘅，咁啊都同阿小柏我哋倾下偈嚟好唔好啊？ 好啊， 倾少少啦。咁啊，最热门嘅话题应该就系寻日同埋今日嘅新闻都有啦。咁就系、是。就話政府咧有意咧喺明年咧就西隧專營權屆滿之後咧就會實施三隧分流啊，咁、有加又有減，咁、小白你就係、是、我其實都係道路使用者，不過你就揸車就會多啦，我冇揸車，雖然有牌嚇，咁、你對呢一方面你有啲咩睇法呢？ 即係嗰個三隧分流咁 係啊，有加有減， 有加有減啊，固然之好啦，咁、其實亦都係叫做摸住石頭過河先，咁啊 其實唔知啊， 唔知道邊一個方法咧係對更加多嘅公仲系攞到最大嘅利益嘅，咁都系不断去到做一啲嘅政策啊、方法啦、啊，咁又听翻大家嘅声音，然后就再作一个微调。不过如果你问我，即系作为一个司机嘅话啦，咁的而且确你话，譬如如果红隧加钱，咁系咪会少咗人用咧？咁亦都要睇翻另外嘅隧道，佢哋嗰个嘅减幅啊，到底系有几多，同埋嗰个诱因仲有啲乜嘢嘅？咁又会唔会除咗系单纯？在嘅整條嘅隧道個收費上面有適當嘅調整之外，會唔會係按時又有另外一啲嘅收費啊？如果係第二啲嘅時段，咁又會唔會再鼓勵其他人用嘅時候，又會唔會特別減價？咁呢個係可以好彈性嘅， 係啊， 係啦。咁到底可以彈到點咧？咁而家就頭先都啱講啦，好似摸住石頭過河咁樣。咁先做咗第一步，因為唔會有第一步咧。就唔會有第二步嘅。 講得啱，其實大家都唔知嘅。 係啦， 同埋我覺得咧，就香港嘅。揸車朋友哇，聰明到不得了，即係唔係話因為你加咗價佢就唔行，或者減咗價佢又會行多啲，真係會睇情況嘅，好醒嘅。我想有一個少少嘅經驗分享啦。 哦，好啊。 咁啊，做咗咁耐啦嘛，哇，成廿年前啦，咁啊呢個中區嘅皇后大道中咧，經常係塞到爆嘅。 係 點解塞到爆？知唔知啊，小白？ 人多車多啦，一定係。 車多一定係噶啦，唔係點會塞啊？主要就係就四條行車線啦。其實係兩條行到嘅啫，左同右咧，經常都係停曬車喺度嘅。點解停喺度？因為等阿 Sir 啊，等老闆啊， 違例泊車嗰啲情況。 咁阿 Sir 咧，真係阿交通警阿 Sir 咧，就都會做嘢嘅。全部抄曬去，我睇到點會咁塞？抄咁啊，抄完之後咁點咧？啲車都仲係喺度嘅。因為冇辦法啦，等阿老闆啊， 等 阿 Sir 嚟， 係咯。佢哋亦都即係覺得哇，大把錢咁樣。 咁啊，唔知係咪啦？咁啊，所以哇，抄完又抄，都係咁塞嘅。咁係後屘咧，整下整下，唔知係咪啲老闆。板少咗啊！咁而家咧就個情況啊好一啲。 老闆都喺度嘅，不過老闆亦都咧就會覺得啊，都應該讓翻條路俾大家，大家共同使用呢一個道路。 就好少少啦。咁啊，皇后大道中就真係經常塞車，仲有呢一個觀塘又係你啊塞到爆嘅。咁我真係實況，但係點解又係咁塞嘅咧？又係咁嘅情況啦。咁嗰啲就除咗老闆就都係多上落貨啦。 係啊。 咁我見到除咗阿 Sir 喺度抄牌之外咧。阿 Sir 都會奉勸，喂，快啲走咯，仲唔走啊？咁得啦，有人就係咁啦，冇人點啊？佢真係拖走嘅。 係啊，冇人拖走，特別係如果嗰個位置咧係會嚴重影響個道路嘅話啦，其實佢咁佢哋專業嘅判斷就會即刻叫拖車拖走佢㗎。係 啊，咁整整下，咁佢又好似好啲啊，唔知點樣點解啊？所以啲嘢真係好得意。 而家觀塘一帶咧，佢哋甚至 好咗好多㗎啦。 係啊，點解咧？因為我都有出入觀塘嘅時候咧，會見到長期或者我咁啱啦， 葉街考明街嗰啲， 冇錯啦，嗰一帶都會見到咧，有啲警務人員咧就放咗架車喺度嘅，咁 長期 係啦 ，stand by， 咁啊著住燈嘅，咁啊閃下閃下，咁所以老實講啊，我真係行過觀塘工業區一帶嘅時候咧，發覺其實佢哋嗰個交通嘅情況，而家我睇到㗎啦。 是相当理想， 好了很多，啊， 好好非常之多。 其实阿 Sir 都做嘢嘅，但系啲车其实又都点啊，又好似好咗少少啦。 喺翻一个适当嘅地方， 收敛啲啦，又唔会咁诶，你抄就抄啦，唔理你又唔得，拖你走咯。 系啊，拖你走啦。咁同埋有警务人员喺度执法咧，咁佢哋都会系啦，咁啊都会遵守翻呢个法律。咁如果你上落货咁点啊？ 系， 佢哋都会驶翻入去个工厂大厦入边。咁可能时间会用多咗嘅，咁但系可能对于其他道路使用者嚟讲咧，亦都系方便咗。咁同埋而家觀塘佢哋都實施咗一個新嘅叫做 AI 智能嘅一個系統啊嘛。咁，呢個系統咧，咁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咁就可以用呢個電腦分析咧，就睇下邊一架車係違例泊車。咁，然後咧就會將個資料咧，嗱而家就試行性質啦，就將個資料送翻去俾警察當局嘅。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呢個計劃成功咗嘛，或者之後真係實行嘅時候咧，咁相信對於違例泊車嘅情況咧，係可以有一個更加大。 哦，咁就好啦。咁至于三隧分流，我哋大家拭目以待啦。咁，跟住讲，今日讲住咁多先。 好，唔该晒 ，Irene，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咯。咁出边咧，16度嘅气温，咦，即刻听到系咪阿 O 咳咗两声啊？早晨啊 ，O。 冇。 哦，咁应该系大风啦，呼呼呼咁样。 冇。不啦，唔翻工啦，系啊， 好 唞下，呢几年都攰啦，正所谓系咪先？大家都攰啦。不过系啦，今日天气凉咗啲啊吓。咁大家注意保暖嗱。有乜嘢比今日更加涼或者更加凍咧？就係聽日啊！聽日朝頭早咧，就氣温就會好清涼噶啦。咁啊，頭先咧，即係趁住你同 Ivan 喺度講下啲隧道加價嘅時候咧，我都睇到啊，天文台方面咧話，聽日朝頭早咧就可能就再凍啲，即係唔淨係16度，可能有機會13度啊，等啊。咁所以即係朝頭早晨運嘅老友機啊，都要注意保暖啊。咁另外咧，今日睇到咧喺路。即係行人路嗰啲度啊，咁你見到啲路人咧，啲衣著穿搭咧，其實唔係個個都著到成日種咁嘅啫喎。即係有啲真係輕鬆啊，加件褸咁樣 OK， 仲要嗰啲褸咧就唔係羽絨褸嚟嘅喎，咁啊普通嗰啲即係叫做厚啲啲咁樣。我睇嚟咧，香港人個御寒能力咧，好似經驗值增加咗。嗱，我依家望向停車場咧，有啲 camman 哥哥咧，將啲器材擺上車啦，即係穿著短袖衫添。 佢哋辛苦啊，啲器械好重噶，可能原本有件褸噶，你見到佢哋而家擔擔抬抬嗰啲位，咁梗係要擺低件褸啦。 系，冇错。咁啊，总之就注意保暖，唔好冻亲啦。咁啊，着自己该着嘅衫咧。咁啊，人嚟啊嘛，自己识得判断着几多，着几少嘅。咁 OK， 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伯伯。 好，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清凉，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喺大概16度左右，新界咧会再低多两三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朝头早嘅天气相当清凉。咁啊，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现在1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来的。早上的时候，我们也有晨光大学今天早上邀请到 Jerry。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天早上晨光大学入面电话打了给资深经理人 Jerry 在这里。 J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喂，为什么这么精神的？我听闻你系球迷嚟嘅喎，你冇挨夜睇紧呢个世界杯咩？ 有啲咧3点钟嗰场波真系好容易害死我。我咧就唔会选择咧就几场睇晒嘅。咁但系如果有时3点钟嗰场咧，真系冇办法啦。咁我就平时4点 有冇好有冇好向往呢个世界杯啊？有冇睇到好兴奋啊？ 咁啊兴奋咯！嗱，始终4年1届咧，我觉得就算你唔系场场睇晒，梗有一两队你都有啲兴趣嘅，即系嗰啲特别劲嗰啲咧。咁啊，但系有阵时啲鱼腩队啊，声称鱼腩队嗰啲咧，又唔系，突然之间发威嘅，咁啊打到其他强队残晒。所以呢个咧就真系足球嘅魅力啊，令到我觉得咧4年1届点都要去望一望睇一睇啊！ 喂，我有啲嘢想問翻你轉頭喎。咁你覺唔覺得而家，因為而家你知道啦，即係呢個資訊發達啦，網絡嘅發達啦，個世界個地球都好似細咗咁樣噶嘛？ 係啊。 以前我哋細個咧就哇4年1届世界盃就好緊張嘅。咁但係你而家恆常都有好多唔同嘅地區啊國家嘅足球聯賽都好精彩噶嘛。 係啊。 咁咪個癮咪冇咁大咯，係嘛？你平時都有波睇咯。 係啊，平時嗰啲波咧。好多時都係年年都有嘅，歐聯啊嗰啲年年都有嘅。咁但係如果要話打正旗號係世界盃咧，咁我諗呢個真係佢個排頭都仲係響嘅，4年1次喎， 係 啊，4年1次喎，跟住仲有好多即係平時睇開聯賽啊嘛。 咁你有啲球星啊，咩 C 朗、美斯嗰啲，大家都知道佢哋而家即係啲狀態都好飄忽啦，啲球會風波搞到你咁 hea 咁樣。咁你咧就有少少都係想睇下佢啲花邊嘢，甚至乎睇下佢世界盃啊，如果佢做得好嘅，會唔會咧就得到好多新嘅球會垂青啊？令到即係唔同嘅球員又有啲新嘅崗位可以，或者新嘅球會可以效力啊？咁呢個都可以喺世界盃入邊咧睇到啲端倪喎。所以我都覺得世界盃又唔係淨係睇波，仲睇到好多得意嘅嘢啊，吸引啦。 嗱，咁啊咁講啦，即係我自己誒，梗係有少少對號入座啦。我除咗留意球賽嘅，即係精彩片段同埋即係呢個競賽精神之外咧，咁有啲周邊嘢我都會留意嘅，譬如好似早兩日咁呢個有一場波，咁啊阿根廷有份踢嘅，咁佢嗰個那個收視全球啊，講緊喺自1994年嘅時候咧，呢個世界盃決賽咧係最多人睇嘅一場比賽。 哦， 係啦，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其實咧嗰個影響力咧係依然都係唔係依然啊，定係越嚟越強勁添嘅。咁、哦、所以對於我哋呢啲做經理人啊嘅行業嘅人咧，其實都係某程度上咧係一啲指標嚟嘅。 咦，咁啊啱喎，咁可以問下 Jerry 啦，到底譬如經理人嘅角度啦，喺處理嗱而家世界盃啊，咁梗係可以講世界盃嘅足球員啦。但係其實運動員又好，足球員都好，做佢哋經理人咧，咁啊當然同一般歌手、藝人嘅經理人咧個處理方法可能有啲唔同喎，係咪咧？ 嗱，我呢度要岔開一句先嘅，其實而家我哋今日就講足球或者講運動員啦。咁但係其實咧，喺個行業入面咧，就冇話真係分門別類嘅，就唔係好似醫生啊或者律師咁樣，即係有專科啊。 嗯。 但你譬如你醫生，你又會有外科、有骨科、有耳鼻喉科，咁有啲叫全科醫生啦，即係牙科又唔同咁樣啦，係咪？係、 嗯、啊。 都是醫生嚟噶嘛，咁你律師一樣啦，有啲係專打刑事嘅，有啲係專打呢樣專打嗰樣嘅。咁雖然係我哋喺我哋嗰行咧，就冇話分，我係某一種項目或者category 嘅經理人。 係， 但係咧，其實喺我自己嚟講咧，我都覺得有分嘅。點解有分咧？其實我可以講到好詳細啊，我哋今日唔好講到咁詳細住啦。咁如果你話講起運動員嘅經理人呢，我會覺得整體嚟講，除咗唔係淨係講運動員啦，講所有行業都係而家我成日都講經理人嘅角色係重要嘅。 嗯。 但係呢，以前呢個角色就係更加重要。 嗯。 好簡單嘅原因就係、是如果你想搵一個運動員，講真你去邊度搵佢呀，而家你就話隨時你可以喺呢個社交媒體喺send 個信息俾佢啦。 以前真係經體育學院啊呢啲咁應該。 係啦，以前冇㗎嘛。係咪先，以前冇㗎嘛。真係你要咁，唯有就係啲經理人就會出去成日都好即係逐啲講句，即係幫死人哋唔知咁樣，喂我係邊個邊個經理人啦、啊哦、有嘢嚟搵我啦。以前所以變咗以前嘅角色呢係最重要嘅原因係因為你想搵佢你都搵佢唔到。 嗯， 你都唔知去边度揾佢啊！咁而家咧，咁但系当然啦，呢个世界就唔系净系得个联络系紧要嘅。咁因为经理人嘅角色，我哋之前好多集都有讨论过啦。咁你讲到头先点解我会讲话四年一届嗰样嘢，我带起冇以前好似咁犀利咧，因为而家恒常年年月月都有唔同嘅联赛有人留意咧。呢、這个就其实讲紧嗰个你做嗰个行业以外嘅一啲機會啦， 即係例如拍廣告，又或者係揾一啲特別嘅，譬如從事呢個演藝事業嘅工業，甚至乎可能就算你踢波嘅，我反而覺得你踢波嘅姿勢好靚，我想咧就同你做一啲雕塑咁啊，其實好多唔同機會喎。 係都係有好多唔同機會，例如頭先你講嘅拍廣告啦，咁有時去出活動去支持啦，甚至乎可能揾你去，即係唔好用演講呢個字啊，揾你做一個分享會啊。 系啊， 或者做嘉宾啊，甚至乎你话广告之余，仲可能有产品嘅代言啦、啊， 系、哦， 咁啊各等各等呢啲，咁所以咧，以往咧，如果你话嗰个资讯唔系咁发达嘅时候，净系变咗咧，我哋以前咧好，我系细个嘅时候，你睇唔到嗰啲咩日本嘅足球联赛啊，韩国嘅足球联赛啊，甚至乎你话法国啊，南美嗰啲你唔系好睇到噶嘛，你其实净系睇到即系英国嗰啲嘅啫嘛。 系啊系啊，以前系啊。 系嘛，咁但系而家咧就乜嘢都睇到嘅时候，其实 借助嗰個比賽咧，其實已經係直線啦，唔係曲線啦，宣傳緊你噶啦。咁我喺個電視機又見到你，哇！喺啲品牌又見到你，哇！呢、這個球員個外觀，唔好淨係講個靚仔先啦，喂，嗰、那個外觀幾好喎，佢個態度幾好喎。佢嗰、那個氣勢啊，或者佢嗰、那個可能，你覺得某一個球員，喂，我鍾意呢個樣，佢可以代表到我嘅品牌喎、 啊。 咁、所以就冇以前話啊，淨係要下下都去到世界盃最大嘅舞台先至能夠揾到人。咁、所以變相呢足球員或者運動員呢，佢哋嗰個機會呢亦都係多咗囉。因為其實你唔係個個運動員都揾緊最多嘅錢㗎嘛。 係呀、啊。 但有啲二三線嘅球員，佢哋收嘅錢少啲嘅時候，咁、多啲嘅機會，咁佢哋嘅收入呢都會多啲囉。 係喎、啊。而家運動員嗰個叫工作或者佢哋嘅飯數呢都相當之多。最常見咁梗係我哋成日見到嗰啲譬如運動品牌會揾佢哋幫手拍廣告又好，硬照都好啦。而啲運動員咧，好多時即係自己都會做啲品牌出嚟添 嘅 喎。 呢個咧就唔關啲運動員本身事啦。呢個其實係嗰個市場嘅發展。其實我哋香港而家近年咧嗰、那個體育事業發展咧，就已經係相對比起以前蓬勃咗好多。點解其實咧，我哋成日啲講，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啦。譬如我細個，我都係運動員嚟嘅。其實咁細細個，屋企人都已經會同你講，喂，你喺香港做運動員咧，揾唔到食嘅喎。咁其實點解會揾唔到食啫？因為首先第一，運動員嗰個所謂嗰、那個職業生涯比較短啦。第二，亦都冇周邊嘅一啲我哋頭先講嘅，譬如廣告啊，或者出活動啊，或者做嘉賓啊，嗰啲即係剪啊、彩啊嗰啲冇嗰啲嘢嘅時候，咁你真係淨係靠嗰份糧，咁啊真係喺香港幾難生活嘅喎、 啊。 但係反之咧，係一啲發展得運動好蓬勃，嗱，美國就一定係表表姐嚟㗎啦。全世界最大嘅體育運動市場，佢哋嘅運動員，佢哋做到嗰個文化咧，運動員已經再唔係單純喺運動嘅世界入面咯。其實一啲出名嘅頂級嘅運動員，其實你喺美國問一問，真係係人都識嗰、那個嗰啲球員㗎。 嚇、啊！即係樓盤廣告又可以揾佢啊嘛！而家 係啦，你總言之，多人識嘅時候，你咪自然有嗰個叫做影響力或者有嗰個代表性咯。 哦， 咁所以咧嚟到而家近呢，我諗香港我會用近呢四五六七年啦，或者冇十年八載啦、因為當然啦呢、這個世界亦都我只能夠講一句話，都係公道嘅，你爭取到好成績，咁個市場先至會對於你有嗰個支持，咁呢樣嘢就無可厚非嘅。咁亦都啦，近年嘅香港嘅體育發展啦，包括好搞好多國際嘅賽事啦、我哋自己嘅香港嘅精英運動員啦，亦都喺亞洲嘅舞台，甚至乎世界嘅舞台都有好成績啦。咁、所以呢，而家嘅運動員佢哋需要經理人嗰個需求呢就更加大啦。 哦，因為幫即係經理人可以幫到佢哋，因為佢哋未必識嘅，甚至乎有啲人會話：喂，其實啲廠商啊，或者波鞋啊，佢哋可以自己揾運動員都得嘅喎。但係冇經理人去到幫佢哋接洽咧，其實佢哋都係俾人食住，都係冇用啊。 嗱，咁樣講啦，如果要講到好深咧，可以講到好複雜嘅。咁但係如果簡單地講咧，有我諗其中有一個最主要嘅用途咧，經理人就係話。经理人可以在旁边呢去帮那位运动员呢第一去展示他的价值。同埋我好简单咋嘛，你搵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一个明星啦，所谓做一个广告代言，大家市场有个价。以前的运动员你知不知道这个运动员值什么价？ 不知道、因为他们都市场都没有定位。 是啦，纯粹就是那个品牌我话俾几多钱你就是咁多㗎啦。咁、所以呢经理人呢就可以去协助一啲运动员去、去展现嗰个价值。因为其实我哋做经理人呢唔係淨係接电话，唔係淨係覆电邮啊。我哋其实我哋仲会做一啲嘅市场调查，我哋其实自己都会搵一啲大嘅公司呢喺全球性呢去做一啲research 㗎。即係我哋嘅工作呢其实唔係淨係得㗎话你都係覆下信息啊，覆下电邮咁样嘅啫，就唔止咁简单。 啊、所以咧，同埋其實運動員本身咧都好需要咧經理人去到幫佢哋保障佢哋嘅收益啊，保障佢哋嘅 image 啊呢樣嘢咧，喂，仲有排講、因為我都想講，如果唔係咧，譬如我自己我都可以 send message 俾阿 C 朗噶。 send 佢阿 Pan， 佢理唔理我一件事啫嘛。咁但係如果有經理人咧，你喺接洽方面咧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哇！我哋今個月咧世界盃，如果你可以講下呢個運動員同經理人嘅嘢，講多少少都得喎 ，Jerry。 絕對冇問題啊，因為其實咧講深啲嘅話，仲有啲唔同嘅嘢可以分享㗎。 哎，好啊好啊，咁我哋留翻 下個星期繼續講。唔該曬 Jerry， 拜拜。 唔該曬 ，Thank you。 阿乐阿达阿尼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泳，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又？你做决定。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天气方面多云有一两阵雨嘅，咁啊天气清凉，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喺16度左右，新界再低多两三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咁啊如果你睇翻七日天气预报方面啦，咁啊都喺听日方面咧都会有啲雨嘅，咁啊亦都会喺几时会有少少叫做回暖翻咧。咁啊暂时都系睇到气温啊，今个星期整体上嚟讲都系徘徊喺23度或者以下嘅。而家咧就16度嘅。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嘅。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7:30之后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湾仔洛克道275至277号金乐大厦发生的火警增至两人死亡，火警在凌晨3:00多发生，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大厦单位有火警，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扑救，一个多钟头之后将火救熄，在单位入面发现一名年约30岁男子死亡，另一名50至60岁的男子昏迷，送院之后亦都证实死亡。牛头角上村常荣楼发生谋杀案，一名50岁女子被发现在单位入边死亡，她的25岁儿子被捕。警方话，一名医院护士寻日下昼4:30报案，指一名女子失踪多日，上门探访的时候发现冇人应门，但是单位入边有杂声，于是报警。警方到场怀疑单位有人被困，由消防破门入屋。发现一名25岁男子，单位入边亦都传出异味。警方喺一间房入边发现50岁嘅女死者，拘捕呢名男子。警方初步发现死者面部、背部同手部有多处怀疑瘀伤同埋擦伤，尸体已经腐烂，估计已经死去多日。现场冇打斗痕迹，被捕男子有精神病记录。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联储局最快在今个月放慢加息步伐。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上指出，当利率接近足以推动通胀下降的限制水平时候，放缓加息步伐是明智的做法。有关的时机最可能，有关的时机可能最快在12月会议时出现。他指出，放缓加息的步伐是减少对抗高通胀时过度收紧政策风险的好办法，重新不会为更快控制通胀而试图进一步大幅加息导致经济崩溃。不过鲍威尔同时指出，对抗通胀的工作远未结束，部分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包括最终利率升至哪个水平，以及需要将利率保持在限制水平多久。世界杯两个分组上演最后一轮赛事， C 组阿根廷虽然有美斯12码宴客，但仍以2-0击败波兰，以6分取得小组首名出线资格。另一场墨西哥2-1击败沙特阿拉伯，赛后同波兰同得4分，但是波兰凭住较佳得失球以次名晋级16强。D 组方面，特尼斯爆冷1-0击败收起大部分主力的法国，澳洲以同样比数击败丹麦。落败的法国在小组凭住6分和较佳得失球力压同分的澳洲，在小组以首名晋级16强淘汰赛，澳洲次名出线。阿根廷16强将会对澳洲，波兰就对法国。

呢几日天气突然变冻，你嘅皮肤又会唔会出现敏感状况呢？ 面部皮肤咧同头部皮肤系同一块皮嚟噶嘛？咁假设你容易敏感，其实你同一个区壳系唔会个头或者面去突然唔敏感嘅。你系应该见到我敏感，你用啲乜嘢去解决佢？23岁前你唔理唔紧要，23岁之后你系开始要去维修、保护同埋提升。 要学识点样保养自己，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6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多云咗一两阵雨，系仲系翻嚟嘅时候有啲雨粉啊。天气清凉唔讲，你都知啦。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喺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啦。咁展望睇下先，明日朝早相当清凉，但系如果你攞咗冬天衫出嚟，你又要听埋呢句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嘅， 咁唔紧要，着一两日。我见钟哥你咁啊，都短打啦，系嘛？ 我都带咗件外套翻嚟， 但系冇着喎， 都系冇着。 点解？强壮系咪？ 又一句I'm hot 。睇下你，我今日都要着翻条长裤仔啊，有少少惊冻。不过咧，见到喺公园神运嗰啲师傅们咧，依然都系短打嘅， 系啊， 都系劲啊吓。 佢哋 身壮力健， 耍紧嘅时候嗰股热血好强嘅丹田运上嚟啊。 等如果喺海边，仲有啲师傅喺度游紧冬泳， 哇，系啊， 佢哋真系会一年四季噶嘛。 系啊，哇，嗰啲真系好劲， 好劲， 游冬泳真系好。劲正所谓系嘛，好啊！咁啊，琴日踢波都好劲啊！咁啊，阿根廷啊，成功终于出到线咯， 系首名， 系啊系啊， 即系第一场嘅输波嘅风浪或者个心理嘅影响咧，咁啊见到系啊，真系抹走咗啦！ 我见到有啲阿根廷嘅球迷咧，即刻吐气扬眉啊，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咧疯狂咁样 po 咯， 梗系要啦， 即系话俾人听。边个话阿根廷第一场输咗就唔得嘅？咁正所谓咩？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咁样。咁啊，今日重中之重睇日本队系咪啊？日本队可唔可以做到呢个绝地绝杀 身啊？ 绝杀西班牙咧咁样啊？点预测啊？两位拍档有冇啲预测啊？ 我今朝都有讲过噶啦，申宝一个讲法就系话喺对西班牙呢一场咧，咁就会引发奇迹嘅，即系同德国 即系申宝一话系嘛？ 系啊，佢有讲噶。 我上场已经引发咗奇迹。 引发奇迹有两个方向喎， 唔入嘅奇迹， 一系好劲，一系好差， 奇迹失败都 系奇 迹 啦， 系咪真系？因为我睇到即系日本传媒 call 呢一句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即系你系咪真系有一个鼓励大家士气嘅作用咧？你讲呢句说话，即系你一队球队只能够系依靠奇迹嘅话咧。其实都已经是一个问题啊，即系点解你唔谂下我哋你讲下个布防或者 系 啦，你直头即系我谂有好多网民都想咁讲，话你不如话听到阿康达讲咩，跟住你都会参考佢布防，可能仲实际啦。 系啊，本年贵油 系点样要？本年贵油寄望喺奇迹啊，因为冇往迹啊嘛。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点解你要用到奇迹个文嗰个字眼咧？咁我其实我有啲保留，听完佢咁讲之后，反而仲惊。 睇下今日嘅排阵会唔会好啲啦？咁啊都有听大家讲噶啦，应该出翻南野拓实啊、久保建英啊、唐安律啊嗰啲啦。咁啊收翻起咧，之前麻麻地嗰个叫做一啲球员啦，希望排到一个靓阵啦。不过值得一提咧，就系阿田中碧啊，当中咧即系踢中场嗰位嘅球员咧嘅女朋友啊，即系好值得留意啊，因为其实都有几个球员咧。系啊，啲 哦，今次佢哋带咗几多朋亲属嘅朋友过去， 系同埋好多都系靓女嚟噶嘛， 系啊， 好似 明星咁出嚟，其实个个都 系啊，好多球员个太太同埋老婆都系明星嚟嘅， 系啊， 系啊，你可以睇下会唔会喺球场上边有另类嘅体验，睇下靓焦点嘅都得噶，有好多都系即系偶像成员啊，有啲系歌手啊， 英文都 有一个直情系咩啦，拍。动作片女演员啦，系 唔惊佢哋爱 情动作片，系啊， 唔惊佢哋脚软嘅咩？ 唔惊， 佢真系要成日见佢哋啊！ 走嚟走去咧，見佢哋腳軟， 係一個鼓勵嚟嘅。 係啊，哇！真係講講下咧 ，headphone 都變咗單邊啦，即係激情起上嚟啊！朝頭早講呢啲又有愛情有動作嘅作品。 之前有一個同奧運有關嘅調查出過啊嘛，都幾有趣嘅。咁我就話，如果啲運動員啊，男嘅運動員，如果喺運動即係喺嗰個比賽期間有一啲如水之歡咧，第二日嗰個表現係會差咗噶嘛。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女運動員咧就會好咗嘅 喎， 哦，係啊，咁所以如果 女子世界盃就應該攜券係咪？你想講係咪？ 咁而家係呢個男子世界盃係咪應該要停一停、唞一唞咧？ 啊，唔知道， 係 唔 知 喎，唔知道，誒有機會再發掘下。 問心無一， 係問心 無 一， 睇 到時會 我即刻網上面問佢，佢覆唔覆我一件事。 咁啊，亦都有其實依家男女又平權啦。咁啊，當然你男性踢波可以帶女士，仲有女球證咧就初登場。 哦，呢個係呢個亮點，呢個真 係 亮點啊！ 即係今場咧，德國對哥斯達黎加咧，就係嚟自法國嘅女球證啊，史提芬尼費帕特咧就會叫做攞起哨子又叫做吹呢一場比賽，都幾靚女喎，係啊，咁啊大家 即刻望下先， 好隨便隨便。 我都有睇過張相， 法國美女嚟噶，可能啊嚇，係咪啊？ 法国美女呢四个字都已经， 系、 哦 啊、可圈可点系嘛、哦？你想讲、哦、法国就系金发美女咁样，冇嘅咁大家即系叫场内或者场外都有 啲。佢唔着呢件衫会仲靓女，球证嗰件衫 咁唔知啦，睇下你 follow 下佢 IG 睇唔睇到啲其他嘅靓相啦。嗱、嗯，今日咧即系除咗讲呢啲足球少少花絮咧，仲想讲咧入冬啦咁啊。 花絮我仲有一個少少花絮， 請講請講請講。 因為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嗰邊咧，唔係沙特啦，卡塔爾嗰度咧，佢都好駱駝好盛行噶嘛，大家都知啦。我原來都幾搞笑，我睇到嘅時候我都擠咗一聲笑，亦都覺得好可憐。啲駱駝咧，因為太多遊客，行到冇力啊！ 嚇，你講多次， 啲駱駝啊，係啊，行到冇力。要坐喺度歇啊！你谂就啲骆驼喺度行嚟行去来回啦，咁又太多游客啦，咁你平时都系咁样，冇乜咪行几转咯。咁你知我真系冇乜点见过骆驼咧，系冇力歇嘅。通常都系啲人话啊要唞啦，跟住你见骆驼顺便我唞埋啦，咁样噶嘛。咁佢沙漠之舟啊嘛，骆驼啊拎个绰号。咁而家啲报道就话，哎，骆驼攰啊，太多游客坐喺上边。又要呢度去嗰度去 咁样，我哋三个都可以够胆夸口咧，我哋比骆驼更劲啊！ 系啊， 我而家做到咁样都仲未歇， 我哋唔系劲， 仲未唞， 我哋系持久力惊人，开唔开心咧？ 咁好啱踢世界杯喎， 系劲唔劲啊？ 劲， 即系劲过劲呢个字就系形容，点样形容啊？即系持久力惊人啊！咁样 劲唔系净系一下爆，然后继续嘅持久力。 系啦，细水 长流 式咁样，好嘢。 如果突然之间我哋三个都话唞啊，真系啊，咁到时嗰个轻弹浅唱做多四粒钟啊，唔系？ 或者叫 Michael 哥早少少翻嚟咯。 系 嗱，呢啲打趣啫。但系点样可以咧？劲啲咧？可能咧，即系冬天都食啲保暖啊，或者保温嘅一啲食物。嗱，栗子系其中一样咧，几好喺冬天食嘅。今日想讲下炒栗子。我琴日咧 系咪唐山炒栗子啊？就系街边嗰啲。 系啊，我琴日睇咗段报道咧。咁啊，訪問咗一個叔叔，那個叔叔咧炒咗50年栗子，咁咧， 咦，我哋都見過嗰個叔叔， 係佢喺幾個地方唔同擺檔， 係啊， 我見佢做呢個訪問嘅時候咧，就喺屯門區做嘅，咁佢就話炒咗50年栗子啦。先問兩位拍檔啦，知唔知栗子有分公同埋乸咧？ 唔知喎、 啊，係啦、啊，喂，大閘蟹就有分公乸啫，你心諗一粒栗子一粒子啦， 部分水果有分公乸。 我知道通常如果你話喺街邊炒栗子咧，佢就唔會。齋炒栗子嘅嘛，譬如通常會擸埋有可能鵪鶉蛋啊、 煨 番薯啊，或者雞蛋啊咁樣，即係通常一攬慘咁樣幾樣嘢。 佢哋都係咁做嘅，一陣教大家揀下咩番薯好食一啲， 好啊好啊， 或者揀咩鵪鶉蛋啊，或者嗰啲葉蛋點樣。嗱，我哋先講栗子先。喂，原來栗子咧真係有分公乸嘅喎，咁啊。公咧就比較正頭正路啲嘅，乸咧就彎彎曲曲一啲嘅。咁我就即係睇到個訪問咧，有冇啲人係專揀啲乸嚟食嘅咧？因為乸咧就甜口啲，但公咧就粉口一啲嘅，即係食落去咧就比較粉啲。如果你食栗子嘅時候食到粉咧，就係公啦。嗱，根據師傅咁樣講啊，我唔係扮叻咁。跟住咧，个记者就问：有冇人斋食乸或者斋食公？ 系啊，即系师傅唔该，一代斋公咁样会唔会咧？ 阿师傅就话。 彩你都傻啊！ 跟師傅逐粒幫你揀出嚟咁樣， 師傅就唔會逐粒幫你揀，唯有你買咗之後你自己揀咯。 好啦，點為之好食嘅栗子？嗱，問下兩位拍檔回憶射球，你食過好食嘅栗子，街邊炒呢啲點為之好食？ 我個人啊，我個人就麻麻地中意太硬身同埋太爽嘅。 嗯， 哦， 我中意有少少 淋身啲， 少少淋身， 淋同埋有少少粉啦。 係啦， 咁可能公啊啱你食嗰啲。 好啦，哦，我都差唔多。 你都係。 同埋嗰個栗子，我覺得點樣為之令到我食得舒服咧？ 係 就一撳嘅時候，佢啪一聲。 係啦。 佢就已經可以開到個殼，有啲咧即係又要我用埋內功啊，又逼佢啊，扯佢出嚟，跟住掹完個殼出嚟咧，仲有啲衣黐喺個， 通常 嗰 啲濕立立啲噶嘛， 係啦， 嗰啲我就真係麻麻地，食落去都仲有渣嘅。 小白都識食，嗱，鐘哥個識食係識食個味道，你識食就識食落，唔喂隻手唔好整到痛先開到粒粒子，有冇搞錯啊？ 當蟹咁食搞到要。 如果係咁難搞，我不如買依家現成嗰啲剝好曬殼嗰啲一包包嗰啲，點解要食你嗰啲啊？好啦，師傅就講啦，原來咧炒到離殼嘅粒子咧係要用。功力嘅，佢系唔会传授出去的。 佢炒到用功力，意思系个时间上定还是即系个技巧上？ 佢话要用50年先炒到粒粒。 咁我哋都要揾翻个嗰个师傅啊。 佢话系靠炒嘅，唔系粒粒子本身靓唔靓咯。嗱，呢样好明显做咗个定义，就唔关喂咁大力先要剥到，系咪粒粒子唔靓？唔关事，系炒个师傅。 咁我哋更加要揾个师傅啊， 系个热力嘅均匀度啊， 因为师傅话不传啊嘛。要说服佢，师傅如果你不传嘅话咧，就会失传噶啦，师傅。 但我又问师傅啦，即系唔系我问嘅，记者问啦，记者朋友问师傅啦。啊，师傅啊，冬天先炒栗子，夏天你做咩啊？咁话做装修咯，咁样系啊。因为咧，原来 夏天有时都会见到一两档， 系不过真系即系嗰个揾食程度系低啲嘅咁样。嗱，呢个亦都系师傅之苦啦。 系啊，因为冬天我先最常见到呢类型唐山炒栗子嘅小卖啦。我细个我阿妈呃我噶，佢同我讲咧，佢话你见面都唐山炒栗子有乌番薯啊，跟住我见到啊，跟住佢问我你知唔知其实佢哋系边个嚟噶？我话边个啊？佢同我讲。其实他们是圣诞老人，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冬天才出来？我说一是，跟着我就问他了，那为什么圣诞老人要唐山炒栗子？他说圣诞老人没钱买礼物给你嘛，那就要赚钱咯。我信啦， Auntie 都好幽默喎，等於你而家用嗰個將軍去同你個仔溝通一樣，幾有趣，幾有趣， 講得通啊！ 我哋成個家族都係中意呢個套路。 好啦，咁啊，快速講埋咧番薯， 好啊好啊， 番薯。咁啊，兩位拍檔中意食咩嘅番薯？有三款嘅， 紫黃嗰啲啊， 紫黃同埋橙色嘅番薯。原来是三种的， 如果三样拣，我会拣橙色。 橙色是吗？ 橙色是偏向于湿啲同埋甜啲嘅。 嗯， 系，我都知道橙色是湿啲同甜啲。 嗯， 咁我拣紫色啊。咁 你拣紫色，点解啊？点解你要拣紫色啊？ 我觉得 你明明知道湿啲同甜啲，你都唔拣橙色嘅。 特别中意食紫心番薯嘅。 我觉得紫色靓， 系紫色靓啲啊。 紫色靓，影相嘅时候咧，唔系个个识得分橙色同黄色嘅，因为觉得咁咪差唔多。但系紫色同黄色大家识分， 因为紫色又同埋。另外就紫色咧，就相对系甜，但系冇咁甜， 系啦， 即系未少甜到流 咁。咁但系如果你话咧要影相打卡咧，紫色好睇， 系 而影咗出嚟咧，啲人就会话啊个番薯一定系好甜啦，因为佢见到你紫色， 系 啊 嗱，打卡可能真系紫色，但系师傅都话咧呢个时节咧食橙色真系冇得输，因为咧稍为咧。煨得好嘅一個番薯咧，而係橙色嘅話咧，會流少少好似糖漿。 係啊， 係咪好吸引咧？ 但係好難買到啊，好難買到。 俾你講到我而家都想食喎， 俾講到我而家都想食喎。 我落去買，我真係因為 未開檔啊嘛。 可唔可以咩㗎？叫嗰啲熊貓啊，袋鼠。 我估到你想講呢個， 有冇得幫你啊？ 求其啦。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思。Okay, sure.Come on, I'm not lying 为何崩溃的必须救治，原来离开比装可爱感意。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必须病恨请中医，浓度的安达芬无论下线，随便笑去遮掩思想包袱。OK， 睡。 张天荣 ，OK sure。 虽然大壮咪听日先出嚟啦，咁但系都有一个咧，即系关于法律程序嘅、又同呢个日本有关，系咩咧？咁就系话到佢哋有个女子高中生咧，咁啊同学校咧就打官司。 好 啊，咩事咧？咁原因就系因为呢名女子高中生咧就同佢男同学咧就拍拖。 嗯， 咁于是乎咧就学校就劝佢就叫自愿退学。咁簡單啲嚟講，雖然話叫喂你不如自己走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強制退學嚟嘅。咁、那個女學生，咁、佢就覺得喂，其實都係有冇搞我拍拖你叫我 幾歲啊？可唔可以 高中生 十幾歲咯，係啦。咁呢個 case 咧，最尾咧，咁啊東京嘅地方法院咧，咁啊裁定校方係違法， 啱啦， 係啦，違法就。即系其实中学生不准谈恋爱呢一样嘢，原来已经摆到上法庭 啦。第一样，如果系嘅话，应该劝退埋个男同学啊嘛。 其实系嘅，其实咁当然入边有好多嘅内情，我哋就未必知道系边个，系咪边个追边个，又会牵涉到校方做个。咁你负责啊，原来你中意个男仔，你追佢嘅，咁、你唔啱，咁不如劝你退学，咁啊变咗系强制退学。咁亦都搞到咧，就系而家越嚟越多人又攞翻呢句说话，就中学生是否？谈恋爱， 应否谈？ 系啦，咁其实系好老土嘅呢个讲法，去到今时今日都仲讲紧嘅话，咁不过而家就闹上官场，咁啊变咗大家对呢个嘢咧，亦都有啲新嘅体会。佢要赔钱噶，学校要赔钱，赔700万日元。 咁、佢最后有冇离开间学校先？个女同学 嗱，最后咧佢有冇离开间学校？我喺呢个报道咧，我就睇唔到。 嗯， 吓咁佢嗰个咧就系佢强调一样嘢咧，个女学生咧佢就话到，其实我唔系自愿退学、而我觉得拍拖咧。是冇影響成件事，冇影響學校，亦都冇影響我自己嘅成績。不過就係因為我拍拖，而同埋學校咧，原來喺佢哋嗰個校規咧就列明話你哋係唔可以拍拖，咁、所以學校先至會就係遮住佢哋。我講咗你哋都拍拖。 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 AKB 四廿八嗰啲啊 ，AKB 48嗰啲啊，就應該可以告翻啊邊個喎？ 周元康 喎、 哇！佢係喎，佢睇到呢個新聞， 一拍拖就要佢哋畢業噶嘛，一拍拖就畢業喎，冇得再玩喎、 啊，咁咪即刻畢曬業？ 係咯，咁唔得噶嘛。 咁可能有啲都未畢業嘅， 唔係啱啱嗰個又畢咗業啊嘛。 係啊， 不過都是爺非爺，頭先你咪同 Jerry 傾偈嘅，咁有啲 artist 咧，咪即係中哥成長個年代一定係啦，即係 artist 唔可以拍拖，咁樣啊，係咪先？ 好大件事㗎！ 你連咧外國嗰啲，即係南韓啦、即係嗰啲，你見嗰陣時嗰啲 Big Bang 嗰啲拍拖咧， 好大件事㗎，好大件事㗎， 印象啊， 係 啊， 即係拍拖對佢哋嚟講咧， 係即係 GJ 嘅拍拖，GJ 嘅拍拖， 要咗佢哋嘅世界啊！咁佢當然學校嗰個出發點就係會覺得我哋係啊，因為佢哋私立學校咧，咁就想做嗰個成績做得好啲，咁成績好啲啊，咁

早晨啊，8:12，星期四的早上啦，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Chewy 早晨啊， 早晨 Chewy， 早晨各位， 早晨啊，睇到咧隔晚美股大升啦，咁啊原因何在呢？另外就系啦，12月1日12月开局啦，咁啊 ，Chewy 对于股市方面点去睇啊？会唔会投资气氛都乐观啲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系啊，睇翻近期咧，港股以至外围个投资气氛咧，都稍微好翻啲啦。咁讲翻寻晚啦，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就发表咗一啲较为啲鸽派嘅言论啦。咁指咧最快12月咧先至就有机会咧减慢呢个加息步伐啦。咁令到咧道指咧都升超过700多点啦，咁创咗咧7个月以嚟嘅高位啊。咁所以都令到咧寻晚美股咧个升势表现唔错啦。咁再加上咧寻日港股咧，其实个升势咧都相当之唔错啊！咁睇翻啦，咁虽然内地疫情比较近期反复一啲啦，咁但系睇翻啦，广州嗰方面咧都好似喺防疫措施嗰方面都有啲新嘅改善啦。咁譬如嚟紧咧，可能都话更精准咧咁样喺啲高风险地区度进行一啲防疫措施啦，唔会话随意咧扩大啦，咁咧尽量咧做到咧呢个快封快解啦。咁同埋人行啦，嚟紧下个礼拜咧之前公布咗嘅降准咧，咁都对于个资金流嚟讲咧，都相对咧会增加翻啦，咁令到成个大市气氛咧都相当之唔错啊。咁睇翻啦，港股寻日咧恒指咧就升300多点啦，咁收市嘅时候咧就企稳咧喺100天线上啦。咁睇到咧寻日个北水净流入咧都大幅增加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对于后市嚟讲咧个睇法咧都會相對樂觀一啲啦，咁同埋咧，尋日都適逢翻 MSCI 季檢，尋日收市之後生效啊，咁所以都帶動翻咧，尋日嘅成交咧都有成2200多亿啦，咁所以大家都睇到啊，嚟緊呢個升市動力咧都好似相對唔錯翻啦，咁走勢上啊，恆指咧短線咧就會喺18400点左右呢個水平，就會有大啲嘅阻力啦，咁而家咧有機會咧挑戰翻咧19400点啦，咁短線咧希望喺17000点之下咧，就有一個大啲嘅支持喺度咯。 就话讲开息口啊，咁啊睇到咧，即系汇控啊，或者渣打咧，琴日嘅表现都好劲。咁其实而家咁样睇咧，啲国际银行股呢个板块系咪有得去谂谂咧？出嚟 系啊，睇翻啦，近期啦，咁虽然鲍威尔寻日就话咧有机会个加息步伐减慢啦，咁但系大家咧相信咧，对于嗰、那个加息个高峰期嗰个平台期咧，其实短线咧暂时咧大家都觉得咧仲有一段时间咧先至会到翻啦。咁所以喺美国持续加息之下咧，国际金融汇咧，其实嚟紧咧个扩阔翻啦，咁所以都短线咧支持翻咧国际金融股嚟紧个表现啦。咁同埋譬如好似讲到汇丰咁样啦，咁佢因为之前都啱啱咧公布咗咧，嚟紧咧都会出售翻咧加拿大银行嗰方面嘅业务啦。咁所以对于嚟紧喺对于个释放嗰个资产价值啊，同埋净利润方面咧，大家都有啲憧憬喺度啦。嚟紧如果譬如真系个有啲现金流翻嚟嘅时候咧，可能嚟紧咧个加息政策嗰度派息政策嗰方面咧，可能都会吸引翻啲啦。因为咧可能唔少投资者咧散户嘅朋友咧都买呢啲金融股嘅时候咧，都希望咧嗰、那个收息稳定啲啊。嚟紧咧嗰个股息率咧吸引啲嘅时候咧，咁对于呢类型股份咧个支持力度咧就会大啲咯。 Chewy， 如果紧贴住内地新闻消息咧，都会知道其实广州市嘅防疫咧就都有少少放松嘅。咁系咪利好于咧就系、是、一啲譬如喺广州市扎根嘅企业啊，譬如地产啊、旅游啊，甚至乎如果譬如航空板块方面嘅前景又系点样呢？ 系啊，睇翻内地嗰方面嘅防疫政策咧，方面好似大家对于嚟紧咧后市嗰方面咧，好似都好似有翻啲曙光喺度，咁所以对于嚟紧航空业个大家对于个前景嚟讲咧，都会稍微好翻啲啦。咁譬如好似大家都可能有机会咧加快可能去旅行啊，以至其他出差嘅活动咧，咁都多翻啲嘅时候咧，咁对于航运个需求就大啲啦。咁譬如睇翻其实近期咧好多航空股咧都升得唔错啊，咁以至嗰个客运力嚟讲咧，其实都有睇到咧有一个上升啊。咁但系大家市场最关心咧就系可能嚟紧会唔会真系反而系个需求喺度啦，咁、那个航空公司咧喺 個航班恢復之下咧，係咪真係可以配合到咧？反而係而家大家市場最為關注翻咯。 嗯，可能到時咧個個都想飛，但係冇飛機。 係啊，係啊，呢個係最大問題。 係啊，咁睇下會唔會喺啲上游嗰啲啦，飛機租賃公司嗰啲板塊嗰度咧，留意一下啦嚇。咁啊，咁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啊經理黃志偉 Chew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Chew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 Chewy。咁啊，稍後時間再同你傾偈，多謝曬你。嗯，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系值得讨论嘅。咁、啊，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咧，就觉得优惠咗；有一啲人嚟讲咧，又叫做负担多咗。咁啊，讲紧咧就系三岁分流啦。咁、早你同埋边都有略略提及啦。嗱，不过我又想问钟哥同埋小白啦，即系对于呢一个叫做有啲隧道加钱，有啲隧道减钱，你嘅睇法系点咧？有冇机会即系可以舒缓到特别系过海嘅交通咧？ 有机会， 嗯， 有机会， 少少系嘛，点都有啲嘅。 因为最紧要而家我就系觉得西隧，即系我个人见解，我个人见解， 真系太贵系嘛？ 西隧咧，其实。形同虛設、 嗯、 因為太貴啊、 嗯， 無論你係揸任何車過海，喂，嗰條數好難搞，好難搞啊！咁、 嗯、 你變咗大家都會即係卻步啊嘛。喂，諗一諗、啊，我貨車的士，我未唔講啊，就係講私家車，西隧75蚊， 嗯， 舊隧即係紅隧啦，20蚊， 嗯， 差55蚊喎， 係啊， 差55蚊喎，我梗係靠嗰邊塞車啦， 係咪、啊、好似 van 仔咧，即係嗰啲輕型貨車啊。嗯好似再貴啲嘅喎，行西隧， 係、 唔止75蚊，75蚊真係心如刀割啦。 但係如果佢將嗰個價格嗰個差距拉近咗咧，嗱、咁啲人就會計一計，唔係喎，又唔係爭咁多嘅時候，我會行翻嗰邊，因為同埋咧就會開始諗咧，我唔係計個價錢，係、計究竟我順唔順路啦。 哦，我自己咧就有其他睇法咧，就係、今次佢嗰、個價格嗰個幅度有少少嘅希望嘅調整啦。咁、但係咧，如果從另外一方面去到考量，就例如係西隧佢自己本身個價格係高嘅，即係真係貴嘅。咁如果佢將個價格調到去同三條隧道譬如差唔多嘅話咧，咁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問題我哋需要？先解決啫，例如香港同九龍其實真係隔咗個維多利亞港，係、啦，咁我哋要過去對面海嘅話咧，無論香港去九龍、九龍去香港都需要依靠隧道噶嘛，咁、如果即係放一啲譬如emergency 嘅，咁我會咁諗啦，咁西隧係咪其實本身亦都起到有呢個作用咧、如果佢價錢係比另外兩條隧道係為貴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即係一啲譬如緊急通道嘅車輛啊，佢可以利用西隧可以更加快去到做另外嗰邊嘅做一啲嘅支援。咁如果你三條隧道完全係一樣價錢咧，嗱普羅大眾就一定係會係好歡迎嘅。咁不過如果要諗翻咧，咁如果喺佢譬如政策或者係交通運輸上面，如果要遇到一啲緊急情況嘅時候，嗰、個編排咧，咁如果我哋諗埋嘅時候，就覺得佢三條隧道個價錢係需要有少少分別嘅、我就會咁樣覺得。咁如果你話而家個價錢咧，我梗係會行翻。都是行翻中間嗰條啦， 同大家講下啦，即係嗱，依家新收費咧研究緊就係紅隧咧就30蚊，啊呢、這個東隧咧亦都係30蚊，咁啊西隧咧就會變咗60蚊咁樣。 所以行另外嗰兩條咧，我覺得冇分別啦，而家我就會選擇行多咗。其實我而家本身都行偏向會多咗東隧。 就是、個價錢問題就會令到你諗咧，就唔係個錢，就係、是、嗰個究竟順唔順路啊嘛。咁所以而家西隧如果同佢都係相差30蚊咁多，即係差唔多一倍價錢咧，我都仲係太闊啦，嗰、個價錢差距仲 係 太闊。 係、嗱，呢、這個就係市民嘅心聲啦、報章都有講市民心聲嘅、市民就有一句心聲嘅，就話、加加減減其實冇乜所謂。政府可以買翻西隧，跟住咧，咁你就容易操作啊嘛，個價錢方面，即係呢個就係好多時候你上去的士嘅時候咧，我自己住大角咀啦，咁、我都一上的士或者即係自己唔駕駛嘅時候，咁啊師傅都同個師傅過海，你急起上嚟，我一定係行西隧最快嘅，話西隧口，咁我一出跟住師傅成日都話。 哎，其实呢啲期我冇乜钱赚㗎咋。边个赚最多啊？西瑞赚最多系咪先？啊，佢又攞我几多几多钱咁样，咁啊，亦都真系说出个重点嚟嘅、 啊。所以诶，欧都讲咗个重点，如果你赶时间，你就会行西隧嘛。 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你三条隧道完全一样价钱咧，那个分流嘅问题就系，如果你赶时间咧、你发觉三条隧道都系塞的。 嗯。 哦，咁就会，定系三条隧道都唔系好塞咧？ 系啊。 呢、這个就要俾翻当局去到做翻啲统计啦。 同埋要有实质数据噶嘛。 系、啊。 知道。 同埋要慢慢即系、就是、有啲嘢咧，有啲政策都系咁。一开始咧，大家好似好反感咯。跟住咧，整得两整咧，你 OK 喎，而且系帮到手喎，咁样。 其实你例如我去过呢个大榄隧道嘅时候咧，有阵时候我见到佢嘅啲 banner 上面写住咧，点解要行呢条隧道啊？因为佢可以帮你悭翻油钱。喂，其实都系一个 issue 嚟嘅、啊，即系我唔希望见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如果啲油系贵到你真系行西隧都仲平过， 系 平过兜路嘅话咧，咁啊真系惨。 之前西隧咁样加法咧，咁当然咧，佢喺最初嘅条文里边可以加到百几蚊嘅，佢、已经话加少咗噶啦。 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晒。 咁但系咧，咁佢又有个 point 嘅，佢就话因为少车客，所以营运成本增加，所以要加价。好啦，咁点解会少车行咧？因为佢贵 啊嘛。 咁但系佢唔会攞出嚟讲，就系话。哦，咁既然系咁样嘅话，我哋试下减价。如果减价多车行咗，咁咪可以拉翻平啲咯。 系噶， 但系佢唔会讲呢一个 point 噶嘛，佢只会话因为我哋少车行咯，所以我哋加价咯。 系， 咁一定系咁样噶嘛。但系问题系我哋冇数据去证明，如果平咗系咪会多翻车行，系可以拉翻低啲个成本先？嗱、又冇讲啊嘛，所以冇得好讲咯。 系啊，同埋又推上一格，系又系啦，即系人哋有私人嘅商业考量元素，系咪先？即系出几多千人工或者点计点计啊？人哋即系个财报啊，要讲出嚟。 欧都讲得啱噶，唯独是系佢变咗公营嘅时候咧。咁、个諗法又不一样喇喎。 同埋施政报告都讲啊，有机会即係叫做做多一条过海隧道出嚟嘛。咁呢啲就最直接舒缓到啦。即係到时就要睇下香港嘅基建点样可以迅速发展啦。应该都帮得到手嘅。咁希望啲司机大佬啊即係可以悭少少个荷包啦。啲油又贵，你諗下依家隧道又贵。咁啲转嫁落去俾边个啊，全部都係乘客要食晒㗎嘛。 市民受啊。 係啊，咁好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天气系清凉嘅，咁啊，叫做密云咧，有一两阵嘅雨，日间咧市区气温咧大概徘徊喺16度左右啦，新界咧再低两三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啦，咁啊离岸啦，间中吹强风嘅，咁展望明早咧天气相当清凉啊，周末期间咧气温逐步回升啦，依家几多度气温啊？依家16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76%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先分继续喺度噶。为咗推动香港时尚品牌设计师走上国际舞台咧，香港贸发局积极喺世界各地举办展览会同埋推广活动嘅，协助咧香港嘅品牌联系国际市场，展示香港嘅时尚魅力。即使系疫情期间啦，贸发局咧都继续以 Fashion Hong Kong 咧举办香港同埋海外嘅活动噶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佢哋嘅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 Brevin 李家邦先生为我哋咧分享一下成果同埋经验噶噃。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嗱 ，Brevin 我知道咧，你哋今年 Fashion Hong Kong 咧就以可持续时装设计咧为主题，喺香港啦同埋海外展示香港设计师最新嘅设计。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年做咗啲咩活动啊？ 好啊，今年系我哋贸发局 Fashion Hong Kong 第一次以呢个可持续时装，即系 Sustainable Fashion 为主题。我哋邀请咗咧6个致力推动香港可持续时装嘅香港设计师品牌咧，喺9月嘅时候咧呢、这个。时装盛事 Center Stage 嗰度咧，我哋就举办咗一场 Runway Show， 展示咗佢哋最新嘅 collection。之后我哋更加喺11月中，我哋联同咗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合办咗一个时装展示，将呢6位时装设计师嘅系列咧带到去英国嘅伦敦，向海外嘅时装业界咧展示香港时装设计嘅独特性同埋多样化噶。咁今年咧，我哋其实特别邀请咗本地一间大型嘅纺织企业咧，同埋6位时装设计师一齐去 crossover， 咁运用咗一啲纺织品啊循环再做嘅一个 upcycle 嘅系统咧，去做咗一啲环保嘅纱线。 去幫助呢六位時裝設計師咧，去做佢哋最新嘅一啲春夏時裝嘅一個系列㗎。咁而呢一個環保紗線咧，其實係呢一間公司位於大埔廠房，利用咗啲唔用水嘅系統啊，去循環再做嘅紗線。當呢間公司收到一啲剩余紡織嘅物料，例如一啲賣唔去嘅一啲產品啦，咁佢哋就可以轉化成為一啲高質量循環再造嘅纖維，再混入其他嘅紡織纖維入面咧，就做出一啲環保紗線嘅。 阿 Brevilla， 其實咧環保同埋可持續發展咧喺唔同嘅領域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演繹方式啦。但係今次 Runway Show 同埋呢一個 Showcase， 設計師又用咗啲咩方法去創作一啲嘅可持續時裝咧？ 除了利用環保紗線之外，其實設計師們他們都有些不同的方法去支持可持續時裝的。那很多時裝設計師他們會將現成的布料或者賣不出的產品，就是所謂的 dead stock， 去重新創作upcycle 成為一些新的款式的。那有一些設計師呢就會以一個所謂的零浪費的原則，用幾何的圖案呢剪裁不同的布料，務求呢令到那個布料浪費呢減到最低。咁甚至乎有啲其他嘅設計師呢，佢會利用一啲所謂嘅唔同季節嘅一啲理念呢，盡量做到一啲衫呢可以係 mix and match 嘅款式㗎。咁例如呢就係話夏天嘅時候就可以拆除咗嗰隻袖啦，咁就變咗呢冬天嘅時候呢亦都可以加返長嗰隻袖呢變做長袖衫，咁令到呢同一件衫呢可以做到所謂一衣多穿嘅效果㗎。 嗱 ,Brevilla， 其實聽到兩站嘅活動呢都非常之豐富啊，會唔會都有啲嘅成果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有啊，其實今次呢我哋香港站嘅 Center Stage 嘅時候呢，就見到香港嘅業界呢對於可持續時裝嘅支持啊。除咗我哋呢個 Runway Show 全場都坐滿咗之外呢，我哋亦都喺現場呢見到好多唔同嘅時裝設計師呢同其他嘅業界人士呢好多嘅交流，好多嘅互動，一齊去諗一啲究竟仲有冇啲共同嘅創作啊，或者 crossover 嘅想法咁樣。而喺倫敦個站呢，我哋亦都收到好多當地嗰啲業內嘅知名人士啊非常非常正面嘅反應啊。除咗即時收到傳媒嘅查詢訪問之外呢，我哋有一啲參觀咗當地 showcase 嘅來賓呢，仲即時喺當晚啊問我哋究竟可唔可以即場去買我哋時裝設計師展示嘅衫啊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到呢，其實當地喺對於我哋香港時裝設計啦，特別喺呢一個可持續嘅一個時裝設計嘅 collection 入面呢，都對於我哋嗰個興趣好大，令到我哋不特止我哋貿發局嘅團隊啦，另外就係幾位參與嘅時裝設計師呢都非常之開心㗎。 嗱，聽到咁多香港嘅設計師呢對於可持續發展嘅演繹啦，其實大家呢都可以多啲留意香港時裝界嘅最新發展㗎噃，千祈唔好錯過各項嘅精彩活動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Brevilla，thank you， 多謝師分。 想緊貼 Fashion Hong Kong 嘅動態，你可以追蹤佢哋嘅 Instagram 帳户，搜尋 @HKTDCFashionHK， 千祈唔好錯過各項精彩活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社交专页表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克林顿说接种了新冠疫苗和加强针，目前症状轻微，对此表示欣慰。他呼吁每一个人都去打针，特别是因为冬季将至。他又形容自己总体上情况不错，会在家中工作。克林顿现年76岁，去年因为血液感染曾经在加州短暂住院，外界关注他的健康情况。北约外长会一连两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和资金，亦都将帮助乌克兰从前苏联时代的装备过渡到北约标准，并增强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他又说，由法国领导的新战斗部队已经成立，来自加拿大的战机和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亦都已经部署在北约东翼。俄罗斯形容北约是一个犯罪组织，

take it sho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每次一讲起表白大忌咧，我就会想起呢、這个。 佢咧系讲嗰啲土味情话。 咩意思啊？就系话啊，如果呢个世界上两个人，一个叫我爱你，一个叫我唔爱你，咁如果有一日我唔爱你死咗啦，得翻边个咁样咯？ 哇，真系静咗。 系啊，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骚动音乐，骚动 Travis 邱国成，梨花。 編曲嗰個結構上面，我係用中國風加 R&B 嘅元素啦，再加啲電音嘅元素，兩個世界咁啊！中國小調同埋呢個流行元素係兩個世界，我係想呈現前世今生個關係。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到七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分神 騷動中華。 十年如歌，人人廣播。 可以开麦，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有呢个平台咧，去宣扬开去， 帮手发到一啲声音出嚟。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今日下昼五点半就截止啦，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制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被列为禁区超过70年的沙头角开始局部对外开放，政府期望通过发展以沙头角为中心的旅游项目，做好文化传承和自然保育。这次解封对推进日后北部都会区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沙头角居民的生活又会出现什么变化？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观众睇一啲电视剧或者电影咧，好多时都会因为一个角色而爱上嗰个演员嘅，即系经常都有嘅。又啊呢、這个角色做得好，于是疯狂爱佢啊！咁最近咧，无论你喺香港嘅电视频道啊，又或者系一啲串流平台咧。都經常喺啲版面都出現呢啲嘢，邊個、啊、做得好、啊 嗯， 我中意佢，但之前唔提佢嘅、啊，之前提都唔提嘅、啊，突然之間就中意咗佢。咁、究竟係因為中意個角色而中意佢，定還是係因為佢一路積落好多嘅作品，你唔留意啫？突然之間你覺得愛上佢，唔緊要。最緊要咧就係你喺呢一刻，因為嗰個角色，你對佢有一個焦點就得 OK 嘅啦嘛。 點都應該係第一步，都應該係角色先而中意個演員先。 係啦，係啦， 第一步。 咁所以成日都話一個演員其實等好多年就等一個好嘅劇本，因為裏邊嗰個角色俾你有得發揮，咁、大家就會留意你咁樣啦。咁、最近咧，咁譬如串流平台嗰度First Love 啊，咁大家就會睇啊。佐藤健同埋阿 滿島 光，哇，好好、啊、喎，於是喜歡佢。咁其實滿島光，譬如之前同 好咗好多年啦， 好咗好多年啦， 好咗好多年啦， 係啦，譬如木村嗰套啦，我最早期留意佢咧，你哋真係唔知啦。 你有講係咪咩月光嗰套啊？係嘛？ 唔係再 早啲 係 嘛？ 即係你哋冇留意，你冇可能留意呢套啊！鹹蛋超人 哦， 佢最早嘅鹹蛋超人 邊 set 啊 ？Max 啊， 係啊，佢裏邊做一個女機械人嘅，一個女 AI 咁樣嘅， 咁好 係啊， 咁好。 咁因為之後林娜瑤嗰個我的機械人女友嘅原版原來係，即係當林娜瑤未做我的機械人女友，佢已經成為咗係滿島光。 咁都搞笑喎，其實呢個配搭一個係蒙面超人，一個鹹蛋超人 啊，係喎。好，但係滿島光之後有一套我到而家我都翻睇嘅，就是、叫做四重奏。我上次都講過啦，四重奏一個好嘅劇本，同埋每一個演員都做得好啦。咁就係今次去到 First Love 啦。咁點解你哋會咁中意呢套戲？又或者除咗呢一套之外，你哋有邊一套戲你哋一睇個角色，哇！我中意咗個演員嘅咧。 Sorry， 我打一個叉先。我認識吳本道光應該係嗰個奇幻奇妙物語啊，即係有個阿叔戴住個黑超出嚟，有一個小片段咧，佢負責。谋杀人嚟嘅，系一个鬼片嚟嘅。 但 系 嗰个每一季都有噶。 系啊系啊，跟住我又喺嗰度，哇！呢、這个女仔几靓咁样，点不知，原来系叫满岛光咁，咁从而认识嘅。 系名都几靓。 咁你阿小白咧，小白你有边一套你自己睇过？就系因为个角色，哇！突然之间好留意呢个演员。 我谂都系佐藤健。如果你突然间跟住讲开初恋咧，我都会谂起佐藤，即系又系剑心。因为佢真系演活咗一个漫画嘅人物，系啦。咁如果你话要数翻之前能够演活漫画嘅人物，而又改编成为电影嘅话咧，其实我真系要数到中到尾噶。 哦， 因为就 系 Nana嗰套咧。咁你其实见翻其他有由漫画改编成为嘅电影咧，好多都系做得一系就浮夸，一系个造型咧，其实都有啲不知所谓。咁而家咧，因为你漫画嘅造型你好难摆喺一个电影嘅世界入边嘅。因為電影世界其實好近我哋嘅真實噶嘛，有陣時，咁你又太過誇張咧，又唔啱。咁佢哋又我又明白，你如果同本身原著嗰個造型太過不一樣咧，你又俾人鬧。好啦，你太過近翻電影個角度咧，你又俾人話你唔似翻嗰個原著咁樣。我可能會偏向後者，因為咧你嘅電影嘅造型其實有陣時都要睇翻我哋個視覺係可以接受。譬如有啲造型係好烹嘅，成個頭都變曬做黃色，梳高曬咁。其實你現實世界你都幾難接受噶嘛。咁你漫畫得啫，你現實世界唔得噶嘛。咁但係譬如漫畫，你再變翻做電影咧，點解話佐藤健？因為佢。我睇咗佢好多咧，嗰啲叫做製作特輯咧，佢係真係好唔錫身咁樣去拍一套嘅電影，因為令到我覺得佢為咗一套電影，佢又去到好苦練啦。咁當然呢個就即係我哋香港嘅龍虎武師，即係英記一功啊，即係喺成套戲入邊嗰個嘅貢獻啦。咁但係睇到佢唔錫身呢樣嘢咧，係我對佢其中一個好大嘅改觀。 不過我又係嗰句，我又早過你中意啊佐藤健，因為佢唔係落下劍心吸引我，佢係出道作品啊，《蒙面超人》 係 電王。我嗰時都講過，即係《蒙面超人》咧，咁多套嚟講，電王咧就真係需要個主角演戲啊，因為佢有幾隻鬼上身啊嘛，佢每上一次身咧， 唔同性格， 性格唔同。哦、所以他基本上做了五个角色， 哇！ 即是四只鬼同他自己做了五个角色， 抵啊！呢、這个演员 抵啊！ 一份人工演五个演员的工资， 演五个角色，几好啊！ 系啊，我咧就是这个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因为你头先中哥的命题就是话你一睇完 角色 就中意嗰两个演员啊，嗰两个演员 so far 我都几中意嘅，其实即系尤其是男人代入啦，其实我觉得柯震东是一个几好嘅演员，尤其是近呢一两年咧几大熟大用，而且依家咩啊演而优则导添啊， 系啦， 即系过往啊有得提名嗰啲新导。演象，我覺得幾好啊！男人咧都要經歷下咧，即係唔同嘅風風浪浪咧，有啲歷練咧啊！你演出嘅模式唔同咗，拍攝嘅模式又唔同咗，講故事嘅模式唔同咗，我都話月老真係幾好睇嘅。其實我覺得真係一個幾好嘅作品，佢拿捏得好出色。 演員部分佢做得幾好， 係啊係啊係啊，就係咁咯。我幾中意啊！一嚟就即刻已經好好咁，但係中哥又講唔到呢句啦。你有冇機會俾我？更早在其他作品認識柯震東， 咁啊冇， 應該係冇啊，應該係冇， 都真係那些年， 你都應該覺得 OK 啊，嗰陣時都幾暢順啊，或者幾有，即係雖然我哋唔係喺周邊地區去成長，但係。呢啲咁嘅學校嘢實有共鳴嘅，係咪先？即係都幾 first love 啊！ 佢都好男校，佢哋有陣時啲劇情，以前讀書嗰啲係啊， 踢波啊嗰啲咁樣，去海邊 衰衰地嗰啲。 你咧，鐘哥嚇。 但如果講翻香港嘅電視劇咧，咁即係當然好早期。咁因為一套戲你會中意咗咧，我自己細路仔年代咧，我就中意新扎師兄。 哦， 睇完之後咧，我就真係中意咗梁朝偉同埋張曼玉。 係， 即係呢 兩個角色對於傑佬啊，真係好吸引我。 傑佬同埋傑佬啊，係嘛？ 傑佬就係青雲啦、啊嗯。但我哋嗰陣時係中意阿傑佬噶嘛，因為佢嗰種 正常嘅，正常嘅型啊嘛。 因為佢嗰陣時係一個好跳皮熱血嘅年青人，咁、去到最後咧，又情深深地望住阿張曼玉，我唱乜情歌俾你聽啊？如果你想聽，即係呢啲咁樣嘅鋪排咧，係真係冇得輸嘅。同埋佢除咗呢一套之外，跟住佢嗰陣時有兩套啊嘛，梁朝偉呢一套同埋《鹿鼎記》， 哦，《鹿鼎記》好睇啊 嘛。咁所以拱出嚟嘅時候咧，你點會唔中意佢咧？就會中意咗梁朝偉。 同埋本身《鹿鼎記》咧個圓形角色咧，都係好多男人好喜歡嘅。 係啊，本身就 係。即基本上你唔係做得太差咧，到啲男人都中意你韋小寶嘅形象，因為你係靈巧啦，古惑少少啦，但又可以哇～妻妾成群咁樣，呢個都係男人有啲幻想空間嘅一個角色。 但係如果你話近年咧，咁真係你話因為一個角色，你喜愛咗個演員咧，咁不得不提就係大部分嘅超級英雄電影啦。 哦， 咁譬如話 Iron Man 咧 ，Robert Downey Jr. 都係當然一路以嚟大家都好中意佢啦。但係真係令到佢名成利就咧，就真係 Iron Man 嘅。 係。 咁你除此之外，其他嗰啲譬如話。美國隊長啊 ，Chris Evans 啊，或者啊雷神啊 ，Scarlett Johansson 啊，黑寡婦啊，全部都係因為呢一個系列而令到呢一班演員咧 推得更加高， 推到去，我唔敢話佢咪去到佢哋而家嘅巔峰啊，但係一定係佢哋演藝事業裏邊嘅其中一個即係頂點嚟嘅， 都係啊，呢啲都係一生一角色咯，即係頭先譬如講基斯伊雲斯咧，之後未同阿零零七未拍嗰啲唔知咩大宅謀殺案，未探未喺度， 係 啦，類似查案咁樣嘅有一部戲，哇，跟住你都覺得，咦，你幾時攞個盾出嚟啊？咁樣咁啊，好難改到大家對佢嘅深入民心嘅一個形象。 咁呢一個系列咧，所以之前未成日有啲導演喺度，即係另外一啲導演喺度講。佢哋唔係明星，佢哋係只係做緊嗰個角色啫。咁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嘅，即係我自己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咁最緊要就係因為呢一個叫做一個icon， 令到呢個演員大家聚焦咗個目光喺佢哋身上邊。其實個演員求嘅。可能就係求呢啲嘅， 係啊，有人睇啊最緊要啊，應該 咁樣嚟講。咁所以無論嗰套戲係咩類型，咁最緊要大家睇就得㗎啦。即係我覺得就唔需要咁執著，係咪超級英雄嘅類型啊，定還是係一個寫實電影啊？其實最緊要就係觀眾入場睇同埋喜愛，又覺得滿足到佢哋，其實就夠㗎啦。我覺得電影好簡單嘅。 证实放下你不断转换成人和同伴，一讲起你却仍然不分。如没有你甘心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亦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都好比起你太普通，要是当天牢牢相拥，或已经一起过了完美的很多秋与冬，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冲，想将就爱旁人，有你在我心，谁仍没有用，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一番风有剧痛，就算可撑下来，但最好那未来已落空。

六世纪开始，原来姜饼人已经是非常之流行的了。甚至乎在伊丽莎白一世未开始将姜饼变成人之前，在大概1500年左右，德国人已经会开始用倒模的方式去将一些不同的甜品变成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而发展去到19世纪初，美国人就开始将这种做法变成倒模的技术。而去到1875年就正式有曲奇模这样东西出现了。所以今日12月1号，大家都开始去筹备究竟今年整啲乜嘢样嘅曲奇，就直接将呢个日子变成 National Cookie Cutter Day。Cookie Cutter 即系曲奇帽，而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形状啦，除咗姜饼人之外，你可能整雪人啦，整下圣诞树啦，又或者如果你系庆祝光明节而唔系圣诞节嘅话，可能会同啲蜡烛有关系嘅一啲唔同造型都有噶。咁你今年又选择去整啲乜嘢造型嘅曲奇饼呢？ 即係有啲冬天嘅氛圍，你見我哋做咗個零兩個鐘頭節目咧，都仲係十六度氣温， 係 啊，係啊，平時咧通常會升一兩度俾你，即係過下癮啦，噏出嚟。 而家都係 keep 住十六喎， 係啊， 咁又話聽日會再低少少咁樣， 咁啊， 望多兩日啦。气温回升， 回升啦！ 但 系快 呢两日都系难过，咁嗰啲文章啊即刻出嚟啦，咁啊，西伯利亚人最怕唔系冻，而系储水式热水炉啊，先系冬天嘅最大敌人。 哦， 即系讲紧，即系香港有啲朋友仔唔系用煤气去叫做冲凉咁样。 电热水炉都有啲系即热嘅，不过都有啲储水式嘅。 而家要储埋一缸咁样，即 系 热咗个缸嘅啫。 呢只储水式 最惊咧就系你用完，冲紧一半咁啱用晒咧，就最头痕噶嘛。即系用完，但你未冲完。 我以前都有用过储水式嘅电热水炉嘅，咁佢嗰阵时你自己有数得计，大概一个储水，我嗰阵时。譬如你滴計八分鐘咁樣，開完就冇噶啦。開完你要等，譬如25至30分鐘咁樣，又再煲過，跟住嗰個咧又係淨係得八分鐘沖涼咁樣，要自己計翻時咯。 係啊，網絡啲文章都係咁樣講啊，你要等嗰個儲水式熱水爐嗰粒紅色燈熄滅咧，先可以走進浴室。 幾開心啊！見到佢盞燈熄咗。 你話八分鐘啦，咁咧根據非正式統計咧，一個人咧如果用呢啲儲水式嘅熱水爐沖咧，十分鐘咧。已经是顶磅的了。 是的 ,maximum。咦我差不多。 到十一分钟呢你水开始回暖回冬啊变冻啊变冻啊。 即刻要差不多出来的啦。 但是某种程度上又好悭水。 水 啊、你又不用啲人有些人又很喜欢在那边冲下啲冲下啲。 唱下歌啊。 唱下歌咁样。某种程度上是浪费水的嘛。你已经冲完了嘛个凉。但你只不过可能是享受緊另一種樂趣啊嘛， 係啊， 咁網絡上邊有一個極速沖涼大法嘅五分鐘沖完啦。第一咧就係開水沖身10秒，只求咧自己嘅頭髮同埋身體濕咗啦，跟住刪水。第二咧就係搽捽啊捽啊捽啊，跟住第三咧就開水沖身體。五分鐘之內你就會沖到一個靚涼噶啦。係 嘅，有啲快起上嚟就洗完頭，跟住先洗一洗頭先，即係沖走啲shampoo， 跟住咧就再落護髮素，然後咧。手都唔使，就直接落埋簡易捽埋個身，跟住先一次過再開第二次水，一次過淋曬全身， 係啊， 咁啊更加快啊！ 哇，真係儲水式熱水爐都幾噩夢嘅， 係啊！ 我都有用過儲水式熱水爐，都真係要 幾分鐘搞掂咯， 真係要快啊！今日沖涼咁快，點解啊？练翻嚟噶， 今日十六度嘅气温大家可能冲凉唔好搞咁耐啊，都天口冻啊，大家下小心啲， 注意保暖啦，咁多位。 澳村大佬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还有将军澳隧道去回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还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出九龙嘅龙尾喺马场，而入翻上水嘅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奇德尊新村。仲有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漫漫长路，通常是不是踩到三分一的时候有些选手想放弃，怎样去坚持整个比赛的进程呢？这样那个心理质素又怎样可以提升自己呢？教练等你多讲一点好吗？唔该晒。 好啦，通常呢在这些咁嘅长距离的运动，例如踩单车或者跑马拉松，去到咁上下呢就会觉得啊乏力啦，我今日个状态唔理想喎，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呢？我简单啲咁去諗呢，就係首先唔好望住个地下，或者唔好望住个咪标仲有几多几多要行。我哋尝试下搵一个目标跟住佢，譬如前面有个好靓嘅靓仔或者好靓嘅靓女，咁佢喺你前面跑下跑踩下踩，咁我哋盡量用佢嚟做一个目标，咁跟住佢个节奏先，搵返个节奏返嚟，咁我哋就会顺少少。咁啊，唔觉咧，咁就踩晒成程啦。 教练，如果揾错对象，真系前面有个靓仔或者靓女，哇，架车又靓，啊，跟住个人又靓，咁啊，跟住佢尾灯，实冇问题啦。点不知两个情况出现啦，一系咧佢又你见唔到佢尾灯啦，之后再系啦，因为踩得好快。第二咧，佢咧就喺旁边咧，即系慢慢踩，欣赏风光明媚，跟住你过佢又唔系，唔过佢又可能大落后。点搞呢？踩唔到自己披绳咁样，遇到呢啲情况点算啊？教练， 如果佢真系欣赏风光嘅，咁当然好啦。咁大家一齐欣赏风光，跟住闲聊几句，话呢度街景几靓，咁系咪好一件好开心嘅事？ 啱嘅，啱嘅。 咁又完成到个比赛，又识到个朋友。咁如果真系佢太快啦，咁我哋跟唔到啦。咁我哋假设都仲可以望到嘅咧，都系可以俾个遥远嘅目标自己去追呢个男仔，追呢个女仔，或者追呢部靓嘅单车。咁真系都唔 OK 啦。咁其实这个没了咯，我们就选下一个咯。咁大个车群总会有一架单车在坐紧嘅。 是是是，是不是跟住啲大集团去踩啊？即系如果用单车嘅术语，佢哋又可以帮你遮风挡下雨咁，系嘛？ 系啊，冇错啦。正正咧，因为单车咧个风阻啫，先系我哋最大嘅敌人。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可以入到个车群里边咧，搵人哋挡一挡风咧，咁我哋都可以舒服啲，咁可能悭力啲，咁我哋就可以完成到成个。赛事的距离 心理质素是紧要的。第二就是有些朋友仔无论跑马拉松以至是踩单车，喜欢塞住只耳仔，你会 OK 不 OK 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运动，尤其是想有好成绩，会有一个 power song 的 playlist 的，即意思就是哇啲比较强劲节奏的音乐，咁令到个 pacing 或者个节奏可以维持得到，或者有些歌曲是可以勉励到大家，即是令到大家俾多啲力啊，就到终点啦，咁样类似好 encourage 啊，即係好鼓励性好好嘅一啲歌曲咁样。嗱，教练你自己年轻会塞住隻耳呢个第一。第二呢就係、是、如果呢啲歌曲又有冇机会帮助到，定还是反而塞住隻耳呢有机会有啲危险呢？因为后面炒车或者前面炒车，你未必用听觉听得到，只能够用眼睛睇到咁样。你会点去讲㗎教练下？ 我都會明白到大家有聽歌呢個習慣，咁我個人認為咧，其實聽歌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最理想嘅咧就係、是、一邊聽歌，留翻一邊耳仔去用聽覺去感覺周邊個空間，因為咧單車個空間感好緊要，尤其是周邊嘅聲音咧係可以幫你辨別到個距離感啦，或者周邊嘅危機存在。咁所以咧聽歌聽起一隻耳，我覺得接受嘅。咁平時我自己踩單車都好啦，我都會。戴住一邊耳機就做一個 hand free 就 stand by， 即係譬如有人 call 我咧，我就唔使嚟就伸隻手去撳電話啊，成咁我就 hand free 一聽咧就聽到。咁、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係、是用單邊耳仔聽，咁都 OK 嘅。咁但係最理想當然唔聽啦。咁但係我都好清楚聽歌有個節奏感、那個感覺喺度嘅。咁所以。盡量細聲少少，或者盡量用單邊耳仔啦，就避免兩邊耳仔塞住。因為其實如果兩邊耳仔塞住聽歌咧，其實係一個犯法嘅行為嚟。 原來係咁樣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提醒咗啊，即係收音機旁邊一啲，喂唔好話參加比賽咁嚴重啊！你正正常常啊，你啊踩緊單車有啲郊遊落，可能踩入大美督一轉，你塞住兩隻耳咧，可能都真係唔係咁許可嘅。咁呢個就要跟翻法律去行啦。咁我哋都係守法係最緊要啊嘛，啱唔啱先？即係你再開心，跟住俾警察哥哥拉埋一邊，咁就變得唔開心。我哋踩單車係為咗安 安全同埋開心啫。老實啲講呢一句，同埋參加比賽都係欣賞下風光啦，就抌低個 headphone 住咧都啱嘅。呢個我都非常非常認同仇多教練嘅一個講法。好啦，嗱，仇多教練咁啦，今集咧我哋就講咗嗰個叫做心態啦，同埋講咗喂塞住隻耳仔嘅弊端係喺邊度啦。嗱，下集咧我哋咧係時候講下啲熱身啦，或者咧賽前集訓準備啦，究竟咧幾多先即係幾多嘅 practice 或者點樣去練習，制定一個練習嘅路線咧，先可以夠自己嘅體能afford 得到咧呢個30K 啦。嗱，講真，你踩得50K 咧，嗰個都係啲勁啲嘅人嚟啊，高階啲嘅人啊，就初入門就多啲踩呢個30K 嘅。老實講一句，咁啊，下集等教練咧幫你制定一個咧賽前嘅 training 啦，好嘛？唔該曬教練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时令嘢，就系象拔蚌啦。象拔蚌有咩营养价值呢？当然刺身嘅话呢，首先大家都流一流口水啦。另外嗰样嘢呢，就系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可以维持钾钠平衡，以致呢具有消除水肿嘅功效添，仲具有呢提高人体免疫力、降低血压同埋呢缓冲贫血呢啲嘅功效啊，绝对有助人体嘅生长同埋发育嘅。而且喺中医嘅角度呢，更加认为呢象拔蚌呢质润不燥啊，补肾助阳，而且呢固本培元嘅功能添，所以啊，如果呢偶尔食下咧，都对身体有益噶。不过胆固醇高嘅朋友，自己就要谂谂佢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西江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见鸟居下淌泪。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龙安寺夫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撞散碎，原定不生的救赎，重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微雨间一点白光盘踞，才记起这身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字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肉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入怀。为何伤痛没过滤， 原定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惊觉实上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桥化作细尘散落桂村里，还是失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是水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你与他的死结因果里仍然未锁，凭风一追送，催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态，从没失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或死劫或有选择，悲伤的你银河沿路坎坎，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知的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流回流入脑海，跟他相一千世聚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然等候空窗孤守，坐看我为你在远山升起一片云。 刘应廷的作品非常动人，坐看云起时。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今日天气开始冻啊，都担心啊，刘畅着唔着得够衫啊？ 点啊，刘畅？ 喂，早晨啊，早晨两位，真系有啲冻喎今日。 系着多件衫啊，惊你冷亲。 系啊， 多谢你。 饮杯暖嘢啊，系饮杯暖嘢啊，养生都系紧要嘅。 但润润喉之后咧，有啲咩好介绍啊？ 好啊，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啊，咁啊，当然有呢个铿锵集啦，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带大家去到呢个香港嘅禁区啊， 边度？ 就去到呢个沙头角啊，咁咧，即系为咗配合呢个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即系冰封咗超过70年嘅沙头角禁区咧，开始局部对外开放啦。咁啊，而家首阶段咧，就系周末同埋假日。就會開放俾一啲指定嘅旅行團，可以咧進入去佢哋沙頭角一啲指定嘅範圍。咁啊，但係咧最為人熟悉嗰個中英街咧，就暫時都未開放住嘅。咁啊，呢個沙頭角咧，過往咧其實唔係好多香港人去得到嘅。咁所以對我哋好多人嚟講咧，即係好有神秘感嘅。咁啊，原來咧政府啊期望通過發展呢個沙頭角為呢個中心嘅旅遊項目咧。即係做好呢個文化傳承同埋自然保育咁話嘅，咁但係咧，對於今次解封啦，其實沙頭角仲有當地好多居民喺度居住緊嘅，對於佢哋嘅生活有啲起咗啲咩變化咧？咁啊，另外呢個項目對於呢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又起咗啲咩作用咧？咁啊，今晚七點半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 有冇探討埋咧？究竟沙頭角村長個女係咪真係叫做李愛嘅？ 李愛係啦，係咪真係姓李我都唔知道。希望今晚訪問到啦。 係啊係啊，呢、啊這個都對於香港嚟講都幾有特色嘅。 係呢、啊這個傳聞嚟嘅、啊，因為話説五六十年代咧、啊，即係其實係沙頭，即係傳聞咧就係沙頭角村長。 就叫做李愛。 係。 咁但係咧就點知傳下傳下咧，就係大家以為係 佢個女， 你定我個你啦，哦、李愛。咁唔係喎，佢係男人嚟嘅喎，跟住再傳下傳下咧，就變咗做差頭角村長。李愛啊嘛，冇、 哦、 理由呢個名係一個男人名啊， 係啊係啊， 所以就傳咗變咗係咪沙頭角村長個女啊？ 哦，呢、這個幾有趣啊！ 傳到咁樣，所以變咗一個咁樣嘅 urban legend 都市傳聞啊，咁樣係嘛？哦，好，咁啊睇下啦，咁啊關心嘅朋友，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唱， 好啊，咁啊緊接住夜晚八點鐘有呢個 Keep Fit 真人 show 啊， 咦，今次 做點知身體好啊？ 今次做邊一個項目啊？ 今次咧，今次佢哋好似話係嗰啲。练嗰啲核心肌肉群咁话喎，即系系啦，咁好犀利，咁啊女子组出场嘅，佢哋男女子组每一集系间住梅花间竹咁出场，咁、今集啊特别啲喎，女子组原来当中有位参赛者咧，佢系婚期临近啊，即系准备结婚嘅，咁啊系啦，咁佢跟咗阿魔鬼教练阿 King Sir 咧，即系地狱式训练咗一段时间啦，咁佢啊最近啊即系就嚟婚期，佢啊第一次。試著婚紗，咁究竟咧佢嗰個修身效果係咪好顯著咧？佢自己同佢未婚夫啊，又係咪真係滿意而家嘅身形咧？咁今集一齊同大家睇下。 而家有一個新嘅形容詞都唔係新噶啦，即係叫做婚紗身形啊嘛， 哦、 就專係俾女士而設，就係話。即係喺一生人裏邊，你身形最靚就要係婚著婚紗嗰一下啊嘛，所以有一個叫做婚紗身形 啊， 即係點樣可以操到我唔係三頭肌啊、腹肌、馬甲先，唔係婚紗身形，即係全身都要 fit。 係啊，咁啊，依家坊間亦都好似鐘哥咁樣講啦，有啲健身教練咧就 tailor make 啊，即係嗰啲叫度身訂造啊，一啲俾啲新娘子嗰啲咧。啊！半年瘦几多几多，令到你着婚纱最靓咁样吓、 啊。 我估啊，阿 King Sir 可能都系教紧呢啲嘢啊。 我成日觉得而家嗰啲做新娘嘅女士们咧，即系真系好似参加健美小姐咁样啊。即系你要早几耐之前你要开始操啊，操定咗你 先。要计定数啊嘛。 系啊，要计定数，你食啲乜嘢，做几多下。跟住咧就係為咗嗰一晚嘅咋， 係啊， 或者影個七分紗 街例咁樣， 即係街例， 有啲唔同嘅，唔使著泳衣環節，同埋就算著泳衣唔使答問題， 答問題咁樣 啊。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唱下， 係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有夜晚十點半有呢個千城百味啊，咁啊繼續啦，同大家走訪咧。即係中國好多唔同嘅城鎮，就試下當地嘅小食。咁今集啊特別啲喎，通常我哋每一集咧都係去一個地方嘅啫。今集咧帶大家咧去好多個地方，就係從呢個貴州嘅山區啊，走到去東北嘅小鎮。咁咧就睇下當地唔同嘅人咧，佢哋生活喺唔同地域咧，都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每一個地方咧，我哋都有獨特出產嘅嘛，一啲土產嘅嘛。咁啊，當地唔同地方嘅人咧，都會用佢哋獨特嘅土產咧，就用翻佢哋古法嗰啲煮食方法嗰啲食譜啊。咁啊，當然煮出一啲獨特嘅味道啦。咁啊，今集咧就會帶大家一一去睇下唔同地方究竟佢哋食啲咩唔同味道嘅。 不過呢個都係永遠都係咁樣嘅，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有陣時係一個好處嚟嘅。你永遠可以食到啲時令嘢同埋新鮮嘢啊嘛。你最驚嘅就係我哋而家住喺我哋而家呢，即係叫做冇乜自家生產嘅地方咧。啲嘢永遠係外來咧，如果唔係你就要食罐頭㗎。 係都有少少嘢係自己整嘅，依家都話有啲本地農場有啲本地咖啡豆啦，即係慢慢咧逐步嚟啦，係啊。不過到始終都唔多嘅， 好少㗎咋。 我哋都係得好少嘅。咁啊，好啊，咁啊，呢啲都好啊。喺個過程之中，可能世界盃之前，大家睇下港台電視31.2啦，我哋都谷下收視先。跟住依家11:00先開波，你11:00先 swap 翻過去咯，係咪先？好啦，咁啊，早上唔該曬阿暢同我哋分享咁多， 唔該劉暢， 多謝你。拜拜， 拜拜。 好，咁啊，睇完港台电视31、32有咩睇咧？仲要睇埋天气啦。咁啊，都系天气清凉一啲啊，密云咧有一两阵嘅雨啊。日间咧市区气温咧徘徊喺16度左右啦。咁啊，展望啦，明日咧天气相当清凉。钟哥，你听日会唔会谂住都即系整翻件长袖衫着下咧？ 未必住啊， 都好未必啊。 即系题外话，我就话咧，好赶急地落咗下边一转，翻上嚟咁样啦。下边咧见到啲同事就话：，钟哥。你仲着短袖衫？ 有料喎、啊，劲喎、啊！ 即系个个都已经着晒好多外套咁样。即系正如我琴日定前日讲，我话对于我嚟讲，咩系秋天衫啊？两件夏天衫着埋就系秋天啦、 啊。 咁冬天咧着多件咯， 着多件啦。 咁因为都话睇咗个，跟住话周末期间气温就逐步上升，我都唔知攞唔攞啲外套出嚟着好。你攞出嚟着完之后， 着一两日又 要收翻埋咁样，可能要洗仲烦。 对于你嚟讲有两件就已经搞得掂啦。对于我嚟讲咧，明星咧先会冬天着短袖衫嘅， 系着早一季啊嘛。 就你就系咁样啦。 熱辣辣咧，三十幾度咧，就著啲厚揼揼嘅褸啊！ 係啊，不過哥哥姐姐們啊，而家十六度嘅氣温，可能你要攬翻條頸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800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080宗确诊同埋31,720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亦都冇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病例方面，广东占最多嘅7,914宗，大部分喺广州，共有6,942宗。重庆有6,639宗，北京有5,043宗，山西有2,338宗，四川有1,414宗。内地现有37,347宗确诊病例，其中99宗是重症个案。累计治愈出院的病例有281,000几宗，累计死亡病例5,233宗，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323,000宗。内地人民网就当前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发表文章，认为今后各地要根据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做好风险研判，精准判断风险区域，风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减少因为疫情为群众带来的不便。文章指出，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不是针对疫情防控本身，而是集中在防控措施简单化、层层加码、一刀切和忽视群众诉求等方面。文章又指，长期封控不单只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亦都容易造成焦虑情绪，这种情况必须予以纠偏和避免，同时做好封控隔离人员的心理疏导，加大对年老、体弱、生病、残疾和怀孕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度，解决好人民的实际困难。湾仔洛克道275至277号金乐大厦发生的火警，增至两人死亡。火警在凌晨3点几发生，警方接到多人报案，说大厦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扑救，过几钟之后将火救熄。在单位入面发现一名年约30岁男子死亡，另一名50至60岁男子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政府再提出3条过海隧道分流的建议。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恒斌认为，新方案的分流作用不大，因为即使西隧减至60元，但仍然属于较高的价钱，而东隧和红隧为加价而加价之后将继续出现挤塞。他说一直建议采取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的模式，在隧道用量低峰值的时候收取较低的价钱，才可以改变司机的驾驶习惯，真正舒缓挤塞情况。对于的士或一收25元，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杜新堂说，如果的士回程收费减至15元，对司机会较为有利，否则乘客过海需要支付来回隧道费共50元，成本同现时差不多，乘客或者会宁愿减少乘搭的士过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清凉，密云有一两阵雨，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153点，升555点，总成交302亿几。

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三十多年的事业发展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的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呢几日天气突然变冻，你嘅皮肤又会唔会出现敏感状况呢？ 面部皮肤咧同头部皮肤系同一块皮嚟噶嘛？咁假设你容易敏感，其实你同一个区壳系唔会个头或者面去突然唔敏感嘅。 嗯， 你系应该见到我敏感，你用啲乜嘢去解决佢？二十三岁前你唔理唔紧要，二十三岁之后你系开始要去维修、保护同埋提升。 要学识点样保养自己，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真系行运。遇到问题唔知点算，你会点解决呢？唔同人都有自己处理嘅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就系自己闭关，事前想后想方法解决问题，完全不经其他人手。这种选择的人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不想麻烦到人，觉得自己的事梗是自己处理，搞到人就不是几好啦。另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没有问题会难到我，一定可以搞定，对自己超级有信心。第二类就是找人倾下计，无论是找你觉得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人又好，还是纯粹找朋友倾下都好，可能是一个甚至找一班，希望在倾谈当中其他人俾到答案你，或者刺激自己想到解决方法。你都听过呢句，有啲乜嘢唔好摆喺心度，讲出嚟就算帮唔到你，个心都舒服啲啊。早两日朝早在白元浩打给你的环节跟小白倾开世界杯，讲下讲下突然讲到点睇真系好彩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我听到有人讲起这几个字，问号一直充斥满脑子。话说早前发生一宗交通意外，庆幸没有生命的损伤，司机就说了真系好彩竟然没事。听到这句我就停住了。究竟乜嘢叫做好彩呢？如果司机大佬真係好彩，照计佢唔会遇到意外。如果遇到意外，其实已经唔係好彩。喺咁嘅情况底下，佢仍然觉得自己係好彩。点解佢会咁諗呢？你可能会话啦，呢啲叫做不幸中之大幸。既然係不幸，即係唔係行緊运啦。如果不是行紧运，又何来出现大幸？好矛盾哦。如果真是行运，应该一帆风顺，样样得心应手，不会有事发生。但是通常我们遇到一些危机而又过到关的时候，都会习惯拍拍自己心口，讲一句真是好彩。究竟这一句是自我安慰的说话，话给自己听，其实我不是行衰运，是行紧运。咁嘅危机都过到喎，仲唔係行运？又讲返转头，如果真係行运，根本就唔会遇到危机。 当自己转紧牛角尖嘅时候，小白突然讲咗句：其实呢啲系睇你自己点睇啫。你觉得系好运就系好运，你觉得自己唔好运就系唔好运。简单两句，突然我都醒咗。又系、哦，遇到任何事情，选择用乜嘢角度都系在乎自己本人。你可以话呢啲系阿 Q 精神，但系都可以系一种乐观积极生活嘅人生。正所谓日日都系咁样过，大家唔好谂咁多。今日可以叫做九点半钟白元号、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小白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冷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撇下半生，欢欣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中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乐得少年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般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般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鐘哥啊，揀歌啊揀得好啊！哇，一聽到《鹿鼎記》主題曲咧，我個腦入邊全部都係梁朝偉啊、劉德華啊嗰啲、 就係琴日講嗰個啊。以從效 咦係 喎，即係又你而家唔就算唔出聲咧，你個腦裏邊又係諗起嗰隻歌嘅、那個旋律噶嘛？ 係啊， 以從效 有回憶， 係啊， 有回憶，有啊，有啊，有畫面啊， 有畫面啊，仲諗、起以前啊，梁朝偉嗰啲叫咩？以前要用鬼馬個樣啊， 而家你冇可能睇到啊，係真係上戲冇可能見到呢啲咁樣 沉實嘅樣子，而家係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就辣椒，鐘哥就唔啱啊呢樣嘢，係啦。咁但係辣椒咧，其實本身我哋而家好多人都中意食麻辣啊，或者唔同嘅辣度啦。 辣椒其實是有一個嘅等級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 我聽過呢、這個。 係啦，呢、這個辣椒嘅等級咧，咁佢其實就係以前一位嘅科學家，咁佢個名咧就叫做史高維爾。 哦。 咁啊，史高維爾佢自己咧就點樣去到將辣椒評為一個有去做一個等級出嚟咧？啊，講緊呢個等級咧，其實嗰陣時大概都啱啱第100年到110年。之前就啱啱就創立咗呢一個辣椒嘅等級，咁佢係個單位亦都用咗呢一位嘅科學家個名叫做 係 啦， 劃分啊， 係啦，叫做史高維爾，咁用佢個名去到劃分出嚟嘅。咁佢好啦，既然有等級，咁佢你都要知佢個等級點嚟先得㗎。那個方法咧，具體啲嚟講咧，就係將唔同品種嘅辣椒咧，就磨咗粉先，磨碎咗佢嘅。咁你譬如我有十種嘅辣椒，我就將呢十種辣椒分別磨碎咗佢，咁然後咧就再用糖水去到稀釋， 哦、 用糖水去到稀釋，因為你就咁食辣椒咧，老實講，你一食嘅時候咧，辣食呢個辣食呢個好辣啊，嗰、那個哇超級辣，但你講你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個量化，你量化唔到咧，做唔到個 index 出嚟，咁佢而家就用咗個方法，佢咧就係不斷去到用唔同濃度。嘅糖水去到稀釋佢眼前呢一個辣椒，咁佢始終咧最後尾佢都係要用人嚟試嘅，咁、大家咗糖水咧情況就好好多嘅。好啦，咁佢咧就話到啦，用糖水去到稀釋，直至到咧去到測試嘅時候咧，察覺唔到呢一個嘅辣味，就為之咧就中和咗嗰個嘅辣度。 哦、 即係換言之，如果我係用例如我用咗100 ml 嘅糖水去到稀釋眼前呢一隻嘅辣椒啊，稀釋到咯， 覺得唔辣啦， 係啦，覺得唔辣咯、完全冇乜辣椒嘅感覺。咁佢嗰個咧我先講啊，就係等於100 ml 嘅糖度啦、如果另外嗰一隻咧，佢就用咗500 ml 嘅糖水。佢先至可以稀釋到咧，就係嗰個辣椒，唔辣啦。如果仲係落一百 ml 嘅話，即係落得少咧，就覺得哇食落，哇好辣啊，條脷都着火啊咁樣。咁即係代表咧，其實就仲未中和到，咁啊意思嘅。咁佢就用呢一個嘅方法咧，去到將唔同嘅辣椒嘅等級咧就分咗出嚟。咁啊亦都到目前為止啦，呢一個史高維爾嘅指數咧，好多人咧都仲會攞嚟參考，或者攞嚟當一個話題去到講嘅。因為老實講啊。你去超級市場，你去街市買辣椒，幾可同你講，這個呢個度數係幾多度啊？我就真係冇見過。 最多話俾你聽啊，呢種咧係大啲嘅辣椒，呢種係指天椒，呢種咧就唔知道泰國嚟嘅咁樣，咁啊即係啲辣咧會有回甘啊咁樣嗰啲啊。 講起辣咧，我早排睇咗一個嗰啲即係綜藝性節目係外地嘅，就係、是、鬥食辣比賽 哦，咁 就係一班人咧。大家 純粹食辣椒啊！ 純粹食辣椒，咁佢亦都係跟個等級咯。嗱，呢啲係普通辣，呢啲就係再辣啲。睇下食到邊個最後頂唔順要棄權啊！即係你如果你覺得頂得順，你咪繼續食咯。但係你始終會有一下咧，就係我頂唔順啊！辣到入唔到口噶嘛，咁就係最後邊一個留低嗰、那個就係世界冠軍咁。 即係好多人咧都中意挑戰食辣嘅喎，咁啊嗱，小白我都知道你係好辣噶啦，我就一般我食得辣嘅、但如果想腸胃好啲咧，就少啲食好啲。中醫話，但係咧我屋企附近咧有一間咧網紅店咧係專食辣拉麵、我估你有聽過，就話唔知嗰、那個係地獄級嘅，唔知點樣辣噶啦！食半碗咧，你已經辣到要嘔噶啦！咁我唔知啲，我唔知啲 YouTuber 係太誇張定點，我就冇膽量去親身試。咁、小白你有一次試完，你又可以即係翻嚟匯報下。 我都可以去試喎，我去到唔同地方即係遊歷嘅時候咧，我都會揾一兩間佢哋當地人都會覺得哇呢間係好辣嘅。譬如如果去東京，東京都有一間，我唔知執粒未啦，都有一間食。咖喱，即系声称咧系超级顶级辣嘅咖喱嚟嘅，即系你可能攞支 黑色嘅啲咖喱攞出啲黑色咁， 一茶匙可能都已经辣到你喷火飞天咁样。 不过照话小白讲话辣，好难分级数，又系、其实味道都真系，你话辣好辣更辣咁样，咁、甜都系噶，甜好甜更甜，咁都系好辣噶， 系、 即系唔知会唔会有啲即系将可以分翻开一级甜啊，两级甜啊咁样可以。苦都是的，一級苦兩級苦， 甜嗰個可以用翻辣椒做中和喎， 調翻轉即係用辣椒。 到底佢用幾多粒呢個？譬如墨西哥辣椒， 中和到 中和到你個甜度啊，又可以做翻。 唔甜咯， 不如做一个中歌指数啦，就做翻呢个糖度出嚟， 觉 得个甜度系有去到边一个位嘅咁样，咁啊都几好。嗱，咁佢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辣椒啦。咁当然，如果你话世界上大家都公认嘅，譬如墨西哥辣椒啊，咁嗰啲都系本身系辣嘅。咁我哋食嘅时候咧，可能就会辣啦，同埋好辣啊咁样，去到某一个位咧。已經唔係好多人分到辣嗰個等級係去到幾多度嘅，係啦，咁所以咧，當我哋食辣嘅時候，大家就當然著量啦。咁如果你話要解辣嘅話咧，有幾個唔同方法嘅，咁我都聽過 飲奶係嘛， 飲奶其中一個啦，含住一啖砂糖。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呢、這個未聽過。 呢、這個同佢製作呢、這、一個度數咧，有少少一樣嘅科學原理喎。 即係相生相克咁。 係啦，佢本身係用糖去到咧，即係糖漿去到做嗰個嘅濃度，去到分析佢嗰個辣椒到底佢嘅等級應該係去到幾多啊嘛。咁、所以咧亦都即係辣怕辣嘅朋友咧，其實如果食到啲好辣嘅嘢，不妨攞啲砂糖含喺條脷上邊。咁亦都可以咧，即係都幾快脆咧，可以中和到嗰一個嘅辣度嘅。咁呢啲方法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近排一帮屋企人换手机、有一个情况有画面好想同大家分享，就唔系屋企人部手机有咩问题，纯粹有个少少温馨提示咧，就系、是、你攞部手机咧，特别去嗰个生果品牌嗰个店嗰度咧，旧换新咧，咁旧时咧就要即刻换一部机噶嘛，依家唔系噶，佢咧可以俾一张嗰啲叫储值卡你，咁、可以先变咗一个储值嘅效应先，咁、即系譬如你旧换新，譬如你部旧机值1000蚊，咁佢咪俾1000蚊嘅。购物卡俾你咯，咁你等你下次去消费嘅时候就可以用呢1000蚊啦，你就唔一定就系换部手机啦，你可以买个 headphone 又得， 总之系换翻佢哋嘅新 佢嘅产品， 因为佢俾个 coupon 你嘛， 即系等于佢帮你买咗部旧机咁。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啦。嗱，呢个系可以补充俾大家，同埋咧即系。佢可以俾你 last moment 轉曬啲資料先收翻你部機嘅，係啦咁樣，即係你完全轉曬啦，即係你新換舊，譬如你由11換14代咁樣，你換咗14代，跟住轉曬啦嘛，係咪啊？阿梁生你 OK 啦嘛，白生 OK 啦嘛，check 過冇問題啊嘛，資料冇遺漏啦嘛，跟住你先話好啦，咁我就幫你將部舊機叫做換翻錢喎，得唔得啊？咁啊得啊！呢個我覺得比較仔細啲，同埋我都未試過，原來喺呢個品牌嗰度舊換新啊。通常都可能部機就 keep 住啦，或者做後備機啦咁樣。原來一個咁嘅概況。不過咧，我都覺得值得一提係咩咧？或者值得一讚咧？佢哋嘅員工咧幾有耐性，因為咧其實佢喺 serve 緊我哋嘅同時咧，其實隔離咧。有另一個咧好暴躁嘅一個顧客， 就要搞緊佢。 嗰個好暴躁嘅顧客咧，就本身有一個同事 serve 緊佢嘅。咁你知 serve 完之後咧，佢就話：啊得，我幫你入去維修部 check 部機先。跟住咁，但係嗰啲好暴躁嘅顧客咧，好需要安撫啊，好躁動佢嘅心，成日都要人哋去照料佢，周知無日，好似 attention seeker 咁樣。跟住咧，佢就揾咗我嗰個幫我做嘢嗰個人。即係處理開個人，跟住話 係咪冇預約噶嘛？好多人係冇預約噶， 就咁喺度講啦。咁你知唔知佢係鬧緊咩，同埋講緊啲乜嘢？佢咧手機有一個問題，我唔知兩位拍檔有冇試過，就係咧突然間凌晨3:00咧，無端端著機喎咁樣，係啦。咁當然， 佢可能唔係要揾翻間公司， 揾師傅啊， 要揾師傅喎、啊。 佢真係揾師傅，但係去錯地方係咪？你想講係嘛？ 唔係揾整機師傅、 啊， 係 可能要係啦。咁樣咁當然，我都覺得喂，即係擾人清夢呢啲唔好。但係你問翻嗰個技術人員或者個前線銷售人員，我真係答唔到你喎、啊。即時 有冇自己打埋電話、啊？ 點解凌晨3:00部機會自己開呢一樣嘢？ 有人揾你啊！ 所以可能以後咧，嗰啲嗰啲服務員咧隨時擺對筷子喺個櫃面啊！點解一嚟夾佢中指 啊？我都覺得佢好撞邪啊！點解咧？嗰、那個顧客咧係咁爆粗口啊！咁、你知嗰啲生果店咧，好多細路仔喺度玩下手機咁樣，咁你教壞啲僆仔啊，唔係咯嘛？所以係啦。至於部機點解凌晨3:00會著咧，不得而知。 文師傅。